問以色列。兩國同意在今年年底之前互設大使館，盡快啟動兩國之間的定期航班。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和以色列外長阿什克納齊在耶路撒冷舉行聯合記者會。扎耶尼說，兩國關係正常化將會為兩國人民帶來利益。阿什克納齊就會在下個月訪問巴林。在美國斡旋之下，巴林今年九月同意和以色列恢復關係正常化。扎耶尼之行適逢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到訪以色列，兩人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舉行了三方會談，指出兩國正常化進程令到伊朗等的國家意識到他們在地區的影響力正在減弱，並且將會變得越來越孤立。天氣方面，一道雲帶正是覆蓋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微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聽日日間大致天晴同温暖，星期六雲量較多，風勢較大，下午初至到中期早晚稍涼。依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6407点，跌136点，总成交金额34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3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6点，升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建设银行5.95元，跌8仙；腾讯控股584元，跌5元。美团293.4跌6.8，吉利汽车21.9跌6.5，阿里巴巴247.4跌2.6，友邦保险89.05跌8毫，盈富基金26.56跌1.2，金沙中国有限公司34.1升5仙，新上市的融创服务系报11.72，京东集团332元跌8元。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2，英磅10.265，瑞士法郎8.507，澳元5.655，加元5.922，新西蘭元5.357，歐元9.184。每百日元對港元7.46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4.708。日经平均指数报25604点，跌125点。港金现价报1729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0.96美元，卖出1871.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新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就排队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方向小西湾，青衣南桥落斜方向葵芳。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郑子诚，在电台我是音乐情人，在电视大家说我是完美奸人。你现在听到我的声音没什么阴谋的，只是想很清楚地告诉大家，如果你们还想看我饰演的电视角色，就要在今年12月1日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之前加回个机顶盒 又或者换过架数码电视机，因为你那架有雪花的模拟电视很快就看不到了。若果有经济困难，关爱基金会有资助，要在明年7月15号之前申请，查询电话是2922-9230。 做生意要吸引客人，会搞很多新花样哄他们，就算是这样都不应该叫人试些明知有害的东西，例如吸烟。无论电子烟抑或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传统烟仔一样含有致癌物质。记住，吸烟实有害，唔好中计，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系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系八戒。 哇！有乜嘢食噶？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嗯，哇，是没有对白的。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不动了，好贵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至于你帮手找师傅啊，哎，掹都瞓啊。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终于。 沙僧，你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面暗暗沉沉的是桂花田、曾志豪、清真鹏，他们就是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桂花田、 曾志豪、 清真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清真鹏， 早晨，清真鹏，早晨，曾志豪。 点解我系清真鹏嘅？ 清真鹏咯， 系啊，唔系我啊， 系啊， 因为我嗰个 因为平时懒音啊，你明 唔明啊？我嗰个音感实在系太过入咗血啦，我忍唔住唱咗出嚟噶。 系啊， 系 啊，我嗰个音咧， 真啊，清真鹏。 其实再好听啲嘅。青春烹啊， 青春啊，青春交响曲啲 friend 啊， 青春嘅， 叫你青春烹好冇？ 随便啦，都系一句啫。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风骚快活人听众。 好啊，今日咧湿湿立立嘅一个早上吓， 而家气 系啊， 系啊， 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80%。 哎呀，咁今日阿姐应该唔会再晒嘢。 我冇啦，晒完啦，啱啱好啦，人哋 阿姐就系识得天文台嗰、那个即系 望远镜， 就之后十指一算，算到哎，琴日应该好太阳，今日就落雨就唔晒 得。晚已经落雨啦， 系啊， 好在佢又唔会晒其他战衣哦。 有啲咩战衣 咧？冇冇冇， 佢想有啲咩战衣咧？ 系咯，即系啦，就嗰啲战衣，好在又冇啊，真系。喂，我琴日咧都有响应到阿鹏仔咧上次嗰个好推介咧。呢、這、一個即係西九文化地區咧，係啦，就唔係文化中心咁簡單。嗰個地區咧，真係幾靚嘅。 好彩你琴日又係喺個好天氣，如果今日去咧又唔掂到。 哦，係啊，即係琴日因為咁啱咧，即係有幸參與有啲舞台劇嘅演出咧，咁、原來佢就喺嗰度做第一次嘅影啲宣傳相咧。 我真係唔明嗰兩位前輩點解會咁大膽咧，揾新挑戰。 我都覺得係。 咁先。個人離開左右崗位咧，先覺得豁然開朗。 係係 啊，唔係啊，但係問題係呢個人嘅甩流咧，呢、這個嘅 sorry 你講揾阿曾志豪 係啊， 你知唔知佢哋仲對我呢方面咧好有印象啊？ 好、包容啊！ 因為琴日咧，即係有兩位前輩都係我哋電台嘅資深即係管理層嚟嘅，係啊，管理人嚟嘅阿曬哥同埋阿狼哥咧。咁我琴日去到場地嘅時候咧，阿曬哥望住我第一句就話：曾志豪。咁準時嘅你，好少可喎。 係啊，一次啊就曬哥，你冇咁冇噶啦，打下 校。 我主動對我阿仔話，因為呢笪地方我從來都未嚟過咧， 所以預啲時間， 我要預啲時間揾路啦。 但當佢知道嘅時候咧，佢就唔會 了。我話如果你下次喺同樣地方咧，我會較準時啦。 老老實實啦，如果係揸車啦，入去呢個西九文化區嗰度咧， 係 你話如果唔第一次去，好似阿曾志豪你咁樣揸車去咧，真係喂泊喺邊啊？拍咗之後點樣行去啊？ 我都係要 拍喺佐敦啊！ 啊，原來唔使喎，原來佢裏邊有一個停車場㗎。係 啦，貴啲。 但跟住點樣行翻出嚟咧？ 哦，呢、這個咧就另一個 清晰咧， 另一個就係叫小出醜啦。即係因為咧，即係冇去過咧，唔知啊嘛。咁咧我就按圖索騎咧。主辦方咧就俾咗個地址我，佢咁寫喺 WhatsApp， 都話嗱，你嚟到之後咧，你就去呢個西九大，跟住咧嗱，我講明翻個字，西九大，跟住咧有一個咧即係融合個合字，大合劇場咁樣， 大合。 嗱，咁你第一時間睇嘅時候咧， 哦，佢可能用呢個語音咧， 係啦，咁、 哦、 我就諗啦， 有個大盒細盒嘛， 嗱，我就唔知喎，我就見到我就話，佢係咪打錯咗多個字咧？其實大劇場啫，即係就手文之誤就多咗個字咁樣，咁、我就揦住去問食 Q 啦，我一上到停車場我就問， 以為你係內地，如果 我想問下咧， 大盒啊，大盒劇場喺邊度？ 我直接問佢，我話西九大劇場喺邊度啊？個食 Q 即係話 指咗你翻去嗰個大舞台啊， 係啊，佢同我講話 粵劇嗰個， 佢話西九大劇場 嗰個啊， 唔喺呢度嘅喎，我話唔喺呢度， 佢指翻你出去。 係啊，我話導演明明話好近停車場嘅啫，跟住我咁喺邊個嘅話大劇場喎、啊，你要行翻去好遠嗰度喎， 消防局隔離啊。 係啦，我話喂唔係 啊，好遠 㗎。我話呢個趕時間喎，跟住佢話你邊處啊？究竟跟住我話咧，我俾埋個 WhatsApp 佢嗱，佢寫咗大劇場，跟住特登我都係繼續覺得嗰個字係錯嘅。佢話我大盒，大盒有大盒同細盒啊。我話咁咪唔好勁嘅啫，隔離就係啦咁樣。我好彩咋， 好彩人哋去睇字，你係懶醒咁樣 skip 咗個字， 我就自己幫佢 correct 咗個字佢咁樣。 嗰度都有幾個表演場地嘅，不過咧、如果真係叫做可以喺室內嚟到表演咧，就應該係大盒細盒啦。因為如果唔係就要去到即係 大劇院啊， 做粵劇 嗰、那個， 真係好遠 㗎。係啊，係咪即係戲曲中心啊？ 係啊， 係 啊。但係總之好在有驚無險啦。咁啊入到去，琴日都順順利利。咁啊， 其實呢個有驚無險咧，係對阿狼哥同阿 我都係咁講。 係 而家先啱啱開始啫。 係係啊， 但係真係每一日都要為你祈禱。 好多人㗎，跟住 我唔係有排啦，跟住因為昨天是拍些宣傳照片都告訴別人聽呢、 咁跟住都要咩噶嘛？都要彩排啦，都要去系咯，即系咁噶嘛。 我琴日个妆啊，得到肯定啊， 肯定丑啊嘛， 睇唔到 啊 嘛。 个 大家太咗太人，唔系 因为我见到个个演员都梗系自己识化妆啊，男人都识化妆啊嘛。跟住我就同队哥，队哥我咧偷老婆啲粉盒，自己咁样得唔得？佢话 哇啱晒，我哋想揾你扮死尸啊。 系啊，你唔知道自己角色咩？ 呢啲就系前辈同你嘅分别啦。阿狼哥嗰啲啊几好口啊，可能佢都系想照顾我。弱小嘅心灵，佢话：哦，系咁啊！我以为你面色好咗添，哦，原来你化咗少少。 系啊，系，因为你唔化添啊，大家 真系好厚道啊， 好厚道啊，好怀念佢哋啊，真系哇！ 仲厚道咩意思啊？ 你把口唔好啊嘛，你应该好似咁鼓励我， 唔使咁样对佢噶，真系仲俾人话惯噶。 系啊，系啊，咁啊，但系嗰度真系好靓，即系撇除嗰度工作完之后咧，我就行停信步出咗去海旁，系咪你上次就去嗰个位度？ 系啊，系啊，系啊， 靓到 啦，系啊，唔系一个冇制啊， 因为阿曾志豪有分享佢照片咧，我觉得你寻入去咧更好。因为冇乜人， 唔系啊，其实近排好多人噶。 但我见你影出嚟冇乜人、啊， 唔系我净系影咗嗰两个特别好睇嘅相。 你另外仲有一张冇女人嘅， 已经算少人咗噶啦，即系已经算少人咗。 系啊， 哦， 因 为 有权喺中间嗰笪地全部都系帐篷嚟噶。 系、 哦、 啊，因 为 琴日佢闲日啊嘛，你嗰日系星期六日啊嘛， 啊好好啊，中间个大草坪咧，琴日九多个人啊。即系如果咁计嘅话咧，九多个人 放狗好去处。 哇！跟住我直情咧就摊咗一个， 放细 路都 系放电 我摊咗喺嗰个咧海旁嗰、那个即系石凳上面咧、 嗯， 直情忍唔住就自己瞓咗上去咯。琴日仲要个风真系爽到咧，秋风又唔算系会好冻，你知我寒底噶嘛？ 嗯、 哇！佢真系直情凉风送爽咧，即刻耳边响起一只歌，真系。 系 小凤姐嗰只啊，凉风轻轻吹送送到我耳 边，风带着微笑轻吹得唔得啊？ 继续啊，系咯，但我想播呢只歌喎。 系咩？ 哇！ 真系今日去到嗰笪地方表演时间啊，真系。 你唱歌啊？ 咩表演时间？ 你我就系问你啊，哦， 咁咩咁兴奋咧？ 系咯。 我就嚟有得参与演出，我唔兴奋啊，真系。 我真系有少少担心。正八点，他表演唱歌。 遗憾电视中说未能直播，全晚只有他跟我冇别歌，看他怎唱歌，怎么带动我重唱了某歌，剩一首幻歌，还到别后他会令我更多，而我却难得一遇来到破，够色索就用心揣摩，看出他正与意实不错，回顾这精彩片段。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有郑秀文嘅表演时间啊，咁啊，以下落嚟咧就系一众家长们嘅表演时间啦，真系 表演咩啊？ 系表演睇下点样即时可以同公司请假咯。 冇错，仲要系即时转换身份啊，即系快过人哋嗰啲舞台剧嗰啲 quick change 咧，突然间一剥就嗰套shoot 唔着啦，着翻条围裙。 哦，即系多功能家长。 系啊，真系多功能。 喂，真系系啊，即系话说呢个上呼吸道感染咧，就真系感染到好多学校咧，里面都有啲同学仔咧就系感染嘅。 幼稚园已经系停课咯。 已经系啦，但系。即系已经开始爆紧啦嘛！即系其实每逢呢啲季节咧，其实都唔系噶，净系今年嘅。咁啊，过往咧咁多年咧，都会有呢个季节性流感或者系即系上呼吸道感染咧。但系今年咧，即系 又夹杂住嗰个新型 系啦，新冠肺炎咧，所以咧即系教育局咧就紧张啦。咁啊，随时咧即系已经启动呢个叫停课机制啦。 冇错，咁啊，如果你数下手指都几惊嘅。佢、 哎、 由15号咧，即系礼拜日开始咧，去到计住琴日啦，琴日礼拜三啦，佢话已经有120间小学咧出现爆。爆发啦咁样， 系啦，咁而每间小学咧，即系都会有一啲唔同嘅即系方案啦， 系 有啲就系卫生署劝喻佢可能就 话停课一周， 停课系成间学校、哦，咁有啲咧就选择咧，即系如果人数不是太多嘅话，但系有嘅，咁就嗰班嘅同学咧就停课咯，就唔使嗰级嘅咁，即 系 每一间学校都唔同 啊。我谂净系。学校管理方面咧，都真系几多门几多样喎、 啊， 变咗。 不过佢哋应该有在之前咧，即系因为疫情关系咧，佢哋启动呢啲叫随时随机应变啊，即系已经唔使担心话视唔视像系点样。咁佢哋之前都有著呢啲咁嘅系統噶啦。 既然有經驗，咁家長咪唔使變身得咁密咯。 啊，唔係㗎， 係學校有經驗咗，咁你邊個睇靚仔？ 係啊，嗱，我哋仲要逐隔離咧。你知唔知如果之前？你冇特別睇嗰啲指引咧，當我哋普通譬如阿彭姐，你冇小朋友啊嘛， 要揾食㗎嘛，唔係 啊， 家長都邊 你冇小朋友，你就唔理嗰啲咁多咧。你聽到話學校爆發上呼吸道感染咧，你印象啊、概念啊，或者你理解，你覺得？ 即系会几多人先要爆咧？唔系即系要几多人先叫爆咧？间学校叫爆发。 譬如一级里边有。系咯系咯，或者一级里面有一半啦， 一半啦，系啦，嗱，好得合理啦。 你都讲紧一级里面嘛，即系一个六年班里面或者一个一年班里面 有一半 喎，系啊，好严重。 呢个一半系咩先？系有半级，系咪即系话一级里面有半级出咗事？起码都要咁样啊。 系啊，即系叫做爆发系咪啊？ 而家唔系，而家咧佢真系，我觉得严到一个地步咧，我谂都令大家嗰个中文咧唔同话，阿仔啊，你间学校爆发喎，唔系阿妈边度爆到啊？唔系爆， 喂，点为之爆先？佢爆嘅定义 嗰只先 系啦， 三个已经当 系啊， 咁严 谨 啊， 系啊，佢而家仲要系咁样，佢话你 三个分布唔同级得唔得？ 啊，佢又话一班咯，同一班， 同一班， 佢唯一一个较为细。范围咗咧，就系要同一班。咁啊，根据卫生防护中心嘅讲法咧，佢话如果同一班喺四日之内有三单嘅上呼吸道感染咧，就当爆发。嗱，所以有三个数字你记，就系一三四，系咪一四三？重复一四三，一班里边四日之内有三个， 系啦， 系啦。所以你求神拜佛咧，譬如你六 A 班咧，今日 第五日你都感染， 今日第一个出咗事，哎呀，强呼吸咁感染，跟住第二日。到阿明又出事，好啦，呢个时候你又望下望咧，一系就再出事就隔离班。如果唔系咧，你就希望佢第五日先出事。 系啦，希望系啦，第五日咁又好啲啦，又重新再计过啦。 系啦， 咁 如果唔系 校长求神拜佛， 我都觉得系。我唔知咧，呢个算唔算对家长嚟讲咧，都会觉得 好大压力啊， 好大压力，同埋咧系咪真系严咗少少咧？ 三个， 喂， 三个，其实可能其他班系完全冇事嘅，即系你成间小学咧六个年级，然后可能仲有唔知六班啦。 五班啫，最多系啦， 系得其中一级嘅其中一班里面出咗三个咧，你成间学校要停喎，真系。 咁我哋系咪应该咁样讲咧？相信咧，即系譬如卫生防护中心呢啲，佢哋作出呢啲 咁一定系最安全嘅。 佢哋梗系有啲科学根据或者有啲医学根据咁。 系因为佢会觉得咧，即系嗰个叫做咁传染咧，可能都嗰个力度都大嘅。咁啊，即系话虽然系咁啫，但系恐防嗰小朋友喺可能中间会接触到好多同学嘅，佢哋只不过未爆出嚟嘅啫。 唔系可唔可以讲数啊？即系我有谂过啲咧，即系疯狂啲嘅讲数方法咧。 唔系， 譬如咧，如果真系呢一轮咧，即系因为高峰期啊嘛，可唔可能咧，我哋暂停晒所有小食啊？有冇放 lunch 噶？小学而家 冇啦， 半日啫嘛， 半日啫嘛，系啦，其实半日啫，可唔可以就系翻到去咧，就唔同其他级玩噶啦？自己班就自己班。 喂，我想话其实啲小学 咧， 咁 会唔会尽量减少啊？ 个僆仔听唔听噶？ 个僆仔， 唔系啊， 你都冇得俾佢放出去玩喎。 嗰啲小学咧，嗰啲小息咧，其实咧学校已经咧系梅花间竹咁样噶啦，俾佢哋。 系啊，即系话即系 A B 班去小息 ，C D 班冇得去。 年级计年级，唔系计计班数，因为计年级可能系 第一次小息， 一三五六一三五年级咧就系可能第一次小息，佢哋出去玩。咁啊二四第二个佢有两个小息噶嘛，咁就系二四年级。就先出去玩噶啦，咁样。 我喺度谂紧咧，如果我哋系担忧家长嗰个心理负担或者嗰个照顾咧， 系唔知点算 啊？有冇啲办法？啲家长自组一个互助社咁样， 点玩法？点玩法？ 我想话 其实真系唔清楚可以点啊！嗱，譬如总有一啲嘅家庭咧，佢系唔系双职父母嘅，佢可以自己有一个其中一个爸爸或者妈妈咧，可以全职凑细路嗰啲，可能凑几个家长，然之后大家组织咗家长会咁样， 咁 佢互相 如果启动 突然之间，哇，话停，我个仔啊，我个女咧冇人睇啊，好担心噶，我又请唔到假，咁点咧？ 系啊，因为头先我听啊隔篱封烟嘅时候咧， 我系隔篱师奶讲 嘅，唔系啊， 唔系隔篱咗嗰啲邻舍， 因为咧 隔篱邻舍 有个妈妈咧就打电话嚟咧，即系封烟就讲佢个 case 就话，佢话琴日收到学校电话，佢话你知咧学校电话有时古灵精怪咧，如果家长 miss 咗一个觉得古灵精怪嘅电话唔听啊算，不过佢听到啦，咁佢话八点几九点嘅时候，好似我印象记得系，佢先收到学校打电话嚟做咩啊咁？ 系寻晚定今朝啊？ 寻晚， 系 啦，跟住咧佢就话啦，学校咧，因为咧收到教育局通知咧，学校要停课啊，咁样，跟住就话唔使翻学啦，听日咁样，即系今日已经唔使翻学啦。 九点几？ 佢话突然间晒个措手不及咧，佢话 哇即时喎， 即时系琴晚先知啦，话今日唔使翻学，佢话都搞到佢都好论尽，即刻咧佢打电话俾公司，佢我要请一个礼拜假，我仔要一个礼拜停课啊，咁样。 我会首先叫嗰个通知我嘅老师咧，我话嗱，你而家再讲多次。 唔係事必要你講，啊對唔住，係事必要你講。我諗住錄音，錄完之後咧就話將呢段 message 放 俾 老 細，老細啦，真係唔關我事啊！喂，即時聽日就要停課而家。 咁跟住係啦，跟住佢阿主持仲話：哦，你咁好，你間即係你個崗位咧，可以隨時話一個禮拜都唔使翻工，就可以唔使翻工。 係，我諗嗰位主持葉勝先生佢都喺度頭痕緊，佢都有兩名 啊。 佢話你好啦，我仲要翻嚟按呢啊。係 啦，跟住佢先生話：哦，咁好啊，咁佢話。那個家長就說，喂，那我寧願不要份工，我都要顧著我的小孩，不可以獨留子女在家中，所以一定是令到一些父母是頭痕的。 不過現在中招的學校又真的不止三個的，因為我數一數他現在有些中招的，有些小學啊，全部都是35、25、25、23、22、23，全部的數字都 挺多的， 挺適合買六合 彩，大家利是真的是、所以如果你說所謂的守望相助，可能大家互相帮，陈师奶，不如今天你顶住先啦， 仲要帮手， 仲要轮流，我帮你顶住一三五，你就二四六，咁我哋起码可以翻几日工啊？ 系啊，如果唔系，即系啲老板又帮到，梗系放你走啦。但系有阵时候可能啲老板都要喺呢个形势底下想做多啲生意，唔想放你假噶嘛。 老板可能自己都有细路啊，佢话喂，咁点啊？ 我 都想放啊，真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心集团创办人、名誉主席伍占德离世。美心集团网页公布，伍占德在上个月29日离世，享年98岁。美心集团表示，伍占德同兄长伍信德在1956年创立美心，由第一间西餐厅开始，至今已经发展成为亚洲其中一间最具规模的饮食集团，业务遍及内地和东南亚。伍占德曾经说，美心集团总部的成立圆了他多年的梦。美心集团主席兼董事总经理伍伟国在公布之中形容，伍占德拥有远大的理想和敢于承担，对饮食业充满热诚，亦都大力捐助和推动教育发展。对于美心团队，他是高见远识的领袖，亦都尽显责心人厚。他和家人、美心集团同仁哀伤难舍。多间小学爆发上呼吸道感染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收紧政策，有关学校在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有结果之前，停止面授课堂和活动不少于7日，作预防措施。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卫生防护中心的指示不清晰和资讯混乱，令到学校家长无所适从，质疑防护中心和教育局没有通报机制。他认为学校有同一班学生连续4日内有3位同学出现2种流感症状，就需要在第2日起全校暂停面授课程最少7日，属于高规格。湾仔区校长联会主席戴德正亦都质疑规格过高，认为措施在实行上有困难。他建议当局可以将幼稚园、小学、中学的停课安排分开处理，因为学生的治理情况不同。立法会早上续会继续辩论由工联会陆仲雄提出有关舒缓道路交通挤塞的无约束力议案。民建联的梁志祥说，交通拥挤的问题会影响到社会和谐，认为目前铁路和客量分别的增长并不匹配，要从人口规划以及完善铁路等的方面着手。经民联的林建峰认为，官员应该在交通繁忙时间到金钟港铁站体验，有人向他反映挤迫的程度有如带饼干上车，但是落车的时候会变成面粉。他又促请政府发展新区的时候应该先兴建配套设施，不要要居民、 开荒挨苦。议员谢伟俊就话，当局应该加紧思考，将唔同政府部门分散喺18个地区，人流车流就唔使喺上班时间往中间走。又认为可以喺其他区参考中环行人天桥嘅做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温暖，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78点，跌165点，总成交金额47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4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4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3.5跌5.5，建设银行5.93跌1毫，美团292.4跌7.6。吉利汽车21.9跌6.5，阿里巴巴246.8跌3.2，盈富基金26.56跌1.2，友邦保险88.95跌9毫，金沙中国有限公司34.1升5仙，新上市的融创服务12.2，京东集团331.2跌8.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3.82，瑞士法郎0.912，加元1.309，人民幣6.565，英磅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85，澳元對美元0.73，新西蘭元對美元0.691。日經平均指數報25,566点，跌161点。港金現價報17,290元，跌1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1.22美元，賣出1,871.7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知地港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仲系车多，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就挤塞，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由于有路陷封了慢线，不过现场就未有挤塞，经过小心。另外都是受路陷影响，在新界的杯道路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 VCity 部分行车线要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 506K58 就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三号干线落斜葵芳、青衣南桥落斜葵芳、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同埋青山上路中山台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啊，好闷啊！我唔做啦，啲功课咁深，我唔识做啊！哎， 同学仔，不如睇阵电视先啦。 是看电视节目、上网问功课、升级学堂啊！学习都可以好好玩，主持人会以轻松手法扮鬼扮马讲解各科知识，仲有多位升级导师教你两文三语、数理通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港台电视31。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道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以下落嚟呢单新闻，如果可以俾我唱歌嘅话，豪仔会唱呢一首《而男人最痛》，男人最痛，算这种种种种种。仲要我要更正你，唔系净系男人啊，男童都可以最痛嘅，只要你系男性嘅，你都会觉得呢样嘢系好痛嘅，就系你嗰两粒波子。系啊，唔好意思，我要用到呢一个形容词嚟话俾你听，嗰种痛楚系几咁紧要。但系希望所有听紧呢一个节目嘅朋友，无论你系男人、男仔，定系你身边有男人同埋男仔，只要佢有嗰两粒，你都要佢小心。话说咁样嘅，近日喺深圳有一个12岁嘅男童，你睇下系男童嚟嘅啫，佢就同同学打篮球嘅时候唔小心扑低咗，本来就好正常啦，系咪先？打波你跌撞啊，难免噶啦。点知就咁样嘅，佢唔想跌低嘅时候咧，佢就发觉啊，点解有啲隐隐作痛嘅？系下体隐隐作痛。咁啊，当咧即系佢屋企人咧就表示咧带佢做睇医生啦，咁样检查咗之后咧，嗱佢有睇医生嘅，医生同佢讲：小朋友，你患上嘅系波子扭转嘅症状。吓、啊，波子扭转，冇错，我哋用医学名同你讲一次，就系睾丸扭转。你冇听错。扭转啊，系拧啊，拧转咗啊 ，twist 咗啊，咁样啊，哇！你即听到你都觉得痛咧，有乜可能会扭转噶？即系我谂咧，你好似就系、是、即系拎住个糖果包咧，系咁揈，咁呢个糖果包咧，你咪不停打结嘅，咁、那个包糖果包咪就变咗咁样咯。咁医生同佢讲咩咧？就话建议立即做手术。咁啊，喂，正路应该要做啦，系咪先？医生都讲咗啦嘛。嗱，谁不知就咁样嘅。个小朋友咧，当时一听到要做手术咧，可能就惊咗。佢话：医生啊，我冇咁痛咯，而家两粒波子。咁屋企人咧又唔知系咪为咗悭钱，又信任个小朋友啦。听到佢话咧，冇咁痛咧，就话：啊，医生啊，我们不做了，这个手术我们做啦。咁样就系、是、咁样，错过咗黄金时机。当呢个僆仔翻到屋企嘅时候咧，个老豆咧仲谂住用啲土炮方法嚟帮佢医啊，包括咩啊，敷热毛巾啦，喂。嗰度都扭伤咗啦，你仲系净系敷热毛巾？即系其实就算系普通铁打损伤咧，你咁样敷法咧都系衰硬嘅，因为系会再肿啲嘅。结果佢话咧，第日咧，僆仔咧嗰边左边粒波子咧已经胀大到咧，就唔系一粒普通波子啦，系变成咗大波子啦。咁咧掂都掂唔到啦。咁然后佢就再去睇医生啦，冇办法啦。哇！医生检查之后发现咧，喂，你真系错过晒啦！你左边咧嗰粒波子咧，而家扭转去到几多度啊？知唔知啊？扭转咗变咗540度，对唔住，其实我就算读出嚟咧，我都唔明白咧，即系两粒波子点解可以扭转到咁样嘅一个角度嘅？但我听到，总之就系扭得好夸张。佢话咧，你而家已经系发黑坏死咗啊！即系话佢冇咗啦，系啊，佢而家做手术系切除咗啊！佢话咧，虽然手术之后咧，佢身体系冇事嘅，但系从此佢就变咗。冇咗一粒波子，真系缺一门啊！佢而家就由两粒变咗一粒，佢话将来嘅生育能力咧系会受到影响嘅。咁医生仲话咧，原来我哋每一粒波子上面咧都有一条绳咧，就系、是、即系楞住嘅。佢嗰条索咧，如果你扭转打结咧，就会令到血液冇办法通过供应营养咧，就会令到你嗰粒波子坏死。一般咧过咗12个小时咧就会缺血坏死噶啦。所以佢话咧，如果你扭转喺4至6个钟头之内复位咧，其实你系救得翻嘅。6至12个钟头处理咧都救得翻，不过你嘅能力就会下降，超24个钟头冇救佢，你就要同佢讲拜拜噶啦。 所以各位呢单新闻真系话俾你听，家长小朋友唔可以啊，唔听医生讲噶。你觉得波子影响你嘅后代噶？你话呢单新闻我可以配啲咩 channel 嘅片俾你睇咧？有啊，因为如果你仲想打篮球嘅话咧，我建议你打啲轻松啲嘅篮球。网上面咧专门有一啲咧就系、模仿咧动漫嘅打篮球方法嘅，嗰啲动漫打篮球方法咧夸张，同埋咧系冇可能发生嘅，包括。由底线咧射个三分波咧，由底线射到对面个框咧系射入咗啦，包括咧就系接球啊，即刻可以射到三分啦。咁啊，全部都系嚟自其中一套咧叫《黑子的篮球》里边嘅动漫夸张桥段嘅。点解我推介大家睇呢条片呢？因为嗰啲嘢系唔会发生嘅，嗰啲嘢系撞唔到嘅。咁你如果用呢啲方法嚟打篮球咧，我谂你唔会撞到自己咁伤。同埋要提醒你就系、是、动漫人物咧就好少会伤到冇咗波子嘅，但系你系现实嘅。现实你要小心，我俾嘅 emoji 公仔咁啊，梗系三粒痛不欲生嘅喊喊符号啦。瞬间看 channel， 唔知道直播室嘅呢一位男同事听到呢一粒波子扭曲嘅情况之下，你头先有冇忍唔住夹一夹只脚咧？我见到你好似面容有啲扭曲，鹏仔，你冇事啊嘛？ 我冇事，你放心。我只系研究紧咧，一路听嘅时候， 你唔好自己扭自己啦。 我只需要想象得啦，唔需要掂自己。 系啊，两只手拎佢出嚟，拎翻出嚟。 咁你话五百几度，其实真系点样扭曲法咧，都真系唔系好想象得到。 咦，我妈妈想发现啦， 即 系 扭完 經驗 再扭，即系扭毛巾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扭完再扭，扭完再扭，所以咪翻翻转头去翻嘅。只不过 啊，咁其实医生所讲嗰个扭曲或者扭转咧，唔系我哋唔系想象紧嗰个高丸自己喺度翻转。 唔系啊，佢有条绳啊。 系啊，咪即系翘咗咯。 嗰个扭转系讲嗰条输唔知咩管， 佢叫精索咯。 啊 ，OK， 系啊， 咁系嗰条管令到嗰个高丸坏死咯。 因为佢勒住咗 啊，勒住咗嘛。 输 到血啊，好痛，我都觉得好痛啊。 好啦，既然咁痛苦，我哋不如寻开心啦吓。咁啊，瞬间看 channel 咧，今朝早咧，鹏仔咧就系预备咗一个咧系开心嘅短片俾大家咧一齐去睇下，感受一下别人嘅快乐。点解话别人咧？因为唔系发生喺香港嘅，发生喺呢个伦敦嘅。咁啊，当然我哋香港如果能够系仿效啊，或者系去参考嘅话咧，都有机会咧系咁开心啦。嗱，所谓开心啊，即系。happy 啦，系咪？咁啊，屯門都系有 happy 伯系咪啊？咁啊，喺倫敦咧都有呢一個嘅 happy streets 啊，不過咧就唔係喺正倫敦嘅市中心嗰度，而係喺呢個英國東南部嘅一個城市啊嚇。咁呢個城市咧佢嘅名咧叫做Wandsworth。啊！呢、這個 Wandsworth 咧，呢、這個地方咧，本來就都唔係話咁多人留意到，但係咧最近就因為有一單嘅新聞咧，就牽涉到呢一個嘅城市入邊咧有一條橋啊，以至到佢橋下嘅行人通道咧，由於進行咗一個嘅好有意思嘅翻新。之後咧，家陣啊獲獎喎、哦。從呢一個嘅外電嘅報導咧，最近都見到呢一則嘅消息啊。咁就話咧，喺呢一個嘅倫敦咧，佢每年咧都會舉行一個叫做London Design Festival， 即係倫敦設計節。咁喺呢一個設計節當中咧，就會係頒發一啲嘅設計獎項嘅。咁其中咧，原來佢哋講啊，今年嘅年度大獎嘅得主咧，其中有一位咧。是嚟自咧尼日利亚嘅非洲嘅艺术家，佢嘅名字咧叫做Yinka Ilori。咁佢咧就系长住伦敦嘅。咁点解要颁奖俾佢咧？原来咧喺旧年嘅时间啊，2019年咧，佢就帮助呢一个嘅 Wandsworth 呢一个嘅城市咧，就去重新 redesign 重新咧系改装啊，粉饰过咧一条咧被当地人形容为系恐怖隧道嘅一个行人道嘅。咁啊，主要就因为咧嗰度冇乜人行啦，咁啊好似有啲荒废啦，咁啊变咗咧阴阴。暗暗啦，平时咧翻屋企嘅社区嘅人士咧，都会觉得嗰度咧好危险啊！咁好啦， 咁啊，經過咧呢一位啊 Elory 咧，佢嘅改造之後咧，啊，佢將咧呢一個嘅行人隧道同埋嗰個天橋咧，就粉飾到咧變成一個係色彩斑斓嘅隧道，更加被當地人咧就將佢呢一個嘅通道咧改名叫做 Happy Street 咁樣，咁啊，所以咧咁成功咧，就話要頒個獎俾佢啦。咁呢一條嘅隧道咧，本身咧就係有個名嘅，佢原本嗰個名咧叫做Fastly Road Bridge 嘅，咁而家咧就叫做快樂街啦 ，Happy Street。咁啊呢一個嘅感覺咧，令到社區人士咧就覺得咧，因為佢令到嗰個社區咧活化咗啦，兼且咧就係令到嗰啲嘅朋友啊，以至到居民咧就互相咧都因為呢條嘅 Happy Street 咧係願意出翻嚟啊，即係喺呢一個嘅疫情之下咧，可能都少咗出街啊，但係因為咁咧，咁亦都咧係多咗咧出翻嚟啊咁。咁當然而家咧疫情下咧，咁其實英國咧都係比較係論盡一啲嘅，咁啊所謂嘅多咗活動咧，其實都係有限度啊嚇。好啦，咁啊至於你話想了解一下呢一條嘅 Happy Street 咧，原來都真係啊喺網上面咧幾容易揾得到嘅噃。啊，咁啊，彭仔為你介紹咧，就嚟自咧呢一個嘅城市咧，佢本身嗰個市議會咧就有一個嘅 channel 嘅，就係叫做咧 Wandsworth BC， 個串法咧就係 WANDSWORTH， 跟住咧就大草 BC 咁樣咯。咁啊喺裏邊咧就有一條嘅短片咧，就係叫做 Happy Streets Highlights 啦。咁啊，講翻咧，2019年七月嘅時間咧，佢哋啊整起咗呢一個嘅 Happy Street 啦嘛，同埋嗰陣時舊年七月啊，都未好似而家咁嚴峻啦，嗰啲疫情。咁所以咧，就搞咗一次咧，係呢一個 redesign 過呢條街之後嘅 Happy Street Festival 啊。咁啊，影片之中咧就見到咧啲居民啦、方眾啦、大人細路啦，個個好似開住嘉年華會大派對一樣，好熱鬧嘅，有樂隊巡遊啊，又有啲雜耍表演咁。嗱，見到小朋友跳舞啦，又玩 beatbox 啊，又有啲喺街头嗰度咧一齐整 pizza 添吓，啲小手工。居民嘅意见咧都喺呢个短片之中咧有讲到，就话咧有啲甚至乎话，其实我喺呢个社区住咗20年嘅啦，今次真系一个重要嘅见证啊！呢一条嘅 Happy Street 咧对整个嘅社区咧带嚟正面嘅改变啦，凝聚咗社区人士咧走埋一齐。咁而呢一个嘅 Happy Street 亦都令到咧，本来咧我哋隔篱左右咧其实唔识嘅，而家咧都因为出咗嚟之后咧，睇下呢条 Happy Street 咧，大家咧认识咗，反而真系得意啦！你话如果我哋咧，香港咧都有咁嘅条件啦，相信有一啲地方啊都可以咧将佢粉饰过之后咧，会为嗰个嘅地区啊社区带嚟生气嘅。其实咧简单如咧，我哋喺广播道呢度咧，喺电视大厦同呢一个嘅广播道系咪一啊？嗰、那个唔系一号，嗰、那个豪宅咧中间有一条嘅长楼梯嘅。其实嗰条长楼梯咧仲恐怖过呢个原本个 Happy Street 啊。咁但系咧唔记得咗由边一年边一月开始咧。个长楼梯咧俾人粉饰咗咧，系变成一条彩虹桥咁样。咁离远望咧，佢就一幅彩虹咁样。当你一级咁行上去，你就见唔到啦。当然你近距离啊嘛。咁其实咧都真系会为个呢、这个小小嘅通道咧都带嚟一啲嘅生气嘅。咁一个伦敦方面嘅 Happy Street 咁缤纷咁正能量咧，我彭仔咧就俾五个戴住 party 帽吹住 BB 棒嘅 emoji 佢啦。啊，桂花田有冇行下嗰条长楼梯啊？因为据闻嗰条长楼梯咧系会跟住我哋喺广播道工作嘅年资增长咧而行得越嚟越喘气嘅。 所以我好耐之前已经尽量少去下边嗰度食饭啦。如果有嘅话，我都会选择不如坐的士或者坐小巴。我费事人哋救我啊！ 扶手电梯啊， 最好有啦。嗱，呢个世界上咧，除咗爸爸妈妈咧系我哋最亲嘅之外咧，兄弟姊妹都冇忽略过，更加亲上加亲啊！因为你哋系同住喺妈妈个肚里面出嚟噶嘛，血脉相连啊！咁啊，父母兄弟姊妹咧喺你生命中咧系独一无二嘅，咁所以咧要爱锡佢哋啦，要孝顺佢哋啦，有咩事闹翻咗都要解决嘅啊！唔好将误会咧吓大一世啊，同埋嬲佢哋一世吓，嬲人其实好辛苦系咪？嗯，同埋咧，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嘅时候向你嘅 细佬妹啊或者家姐阿哥咧许下一啲承诺咧吓，如果你爸爸妈妈又好似美国一个家庭咁啊，拍片拍低嘅新成员加入屋企之后咧，佢哋啲哥哥姐姐咧讲过啲乜嘢咧，相信第日大个咧有啲咩问题睇翻咧都应该可以化解到咯，因为细个嘅时候虽然你话佢唔识嘢咧，但系佢真系有咁讲过噶嘛，系咪？嗱，三立新闻网嘅 channel 咧，佢哋 post 咗一条好温馨嘅片啊，题目就系六个哥哥开心迎接新妹妹。咁啊，画面咧就系影住咧每个哥哥啦，好小心翼翼咁抱住一个瞓紧觉嘅妹妹，仲好细声咁样讲佢嘅感受，其实真系好温馨嘅。咁啊，不时咧仲见到佢哋咧就拥个头埋去咧，就轻轻锡锡嗰个妹妹，好 sweet 嘅。咁我觉得咧六个哥哥咧讲咩？即系对住个妹妹讲咩先系重要啊！咁啊，由于条片咧系冇介绍咧，呢个哥哥系排第几嘅，咁啊，但系睇样睇到嘅，咁啊睇佢大概应该由大哥哥应该由小六做到中一啦，至到咧K 3咁啦，即系总之佢三年抱两，三年抱两咁样啦吓，咁上紧嘅。咁啊，其中咧一个哥哥就话啦，我咧我要咧保护妹妹，如果咧有人虾妹妹咧，我长大之后咧我就会做警察，打嗰啲坏人一千年咁样，系啦，有个讲一千年嘅。咁啊，最大嗰个哥哥咧就成熟啲嘅，佢就话啦，我经历过五个细佬嘅成长经历，我即系睇住佢哋成长，我都好想知道我妹妹成长系点嘅。咁啊，有个细啲嘅细佬咧就话啦，那个哥哥就话啦。我咧好担心妹妹五到六岁嘅时候咧，会将我哋屋企变成粉红色，我唔中意粉红色嘅咁样。嗱，去到最冧咧，就应该系二哥哥，因为头先大哥哥讲咗，佢即系睇住六个细佬妹，六个细佬，唔系五个细佬长大啊嘛。咁应该系二哥，佢最冧啊，就话，我咧系护花使者嚟嘅。当妹妹长大之后咧，佢有男朋友咧，系要带佢俾。要带个男朋友俾咁多个哥哥见面，要佢哋过，要嗰个男仔咧过咗佢哋嗰关咧，先至可以好，先至可以拍拖。哇，真系咧，好冧啊，好 sweet 啊！嗱，呢个妹妹真系幸福啊，起码咧呢一刻咧，佢有六个哥哥咧都咁中意佢，咁爱锡佢咧。我会俾五个心心眼呢六个哥哥，同埋俾三个 like 俾呢个三立新闻 channel 啊！我男朋友嘉豪啊， 你睇呢个穷小子，声都唔敢声，未见过咁贵嘅鲍鱼汤咧。 细伯，我真系未见过咁热嘅汤，冇用个盖冚好佢嘅。 阿爸，咁大煲汤啊，唔冚好盖，好容易落亲人噶。 哼，穷小子，成千尺嘅厨房你未见过啦。 细伯，成千尺嘅厨房，成地都系积水同埋油污，真系未见过啦。 阿爸，点解唔抹翻干净嘅地下，好容易跣亲噶？ 系得啦得啦，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做过精明嘅厨师，安全规则你要知。我系洪家豪。 停播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肥妹仔，早晨 ，Crazy Lion。 早晨，瘦恩琪 ，Crazy Lion。 早晨啊，瘦恩琪，早晨，肥妹仔，你哋有冇见过羊啊？ 有咩？ 羊咩？ 有冇食过啊？ 有， 系啦。 咁即系惊唔惊啊？ 我唔惊啊，我摸个羊咩啊？ 摸过啊？ 好暖噶，真系。或者话啲羊毛咧，个羊毛衫咁暖啊，佢真系咧，哇！ 咁咧，虽然我哋都知道咧，羊咧有时都俾我哋食啊，咁但系嗰啲真系饲养啊，系咪？咁如果咧，你话系人哋当系宠物咁样嘅，咁你有冇理由啊走去残害人噶？ 系啊， 嗰啲动物嚟噶嘛，羊。 养羊系当宠物养啊， 咁都可以嘅。 因为咧，我见到新闻嘛，话元朗嗰处啊，有人养山羊噶，咁但系咧，又同附近嗰啲咧村民咧有啲 杀气啊， 有啲杀气，咁最后有个村民又残酷对待嗰啲山羊，整死咗两只，咁啊成为咗新闻。咁 咁我就喺度谂啦，哇，其实咧羊都好多种噶噃。嗱，山羊啦，我亦都识得有绵羊啦。你话就系绵羊同山羊，我原来个英文都唔同噶噃。 系啊，一个系 sheep， 系啊，绵羊系 sheep， 一个 lamb 系羔， 羔系山羊。 个 lamb 咧？ 羊仔咯嘛， 咪就系羊扒， 羊肉咯，系咯。 哇！原來咧綿羊咧，佢係世界上咧數量最多嘅一種嘅羊嘅品種，有超過十億咁多啊！ 哇，十億咁多啊！ 係啊，所以可以攞嚟 我哋唔係啊，唔怪之我哋瞓覺要數綿羊，數十億個， 數唔曬。咁你就係瞓啦。咁同埋咧，原來綿羊同山羊有一個習性咧，好大分別嘅，就係咧乜嘢？ 一個爬山，一個唔爬山。 或者咧， 一个食素，一个唔食。 哇，咁又唔系喎， 什么都食噶。 嗱，绵羊咧系群居嘅，讲嗰啲羊群效应咧， 系讲嗰啲 绵 羊啊咩？ 咁山羊又唔同喎，山羊原来佢可以咧自己咧一个人噶喎，自己单独饲养又得，佢咧同埋个性格好刚烈嘅， 系啊，佢好打交噶， 系啊，顶撞人， 系啊，攞嗰啲牛角唔系牛角嗰只羊角咧喺度顶人， 佢食嗰啲牛角包就有试过， 所以咧山羊个性格就野蛮啲，但系咧绵羊嘅性格就温顺啲， 所以冇人数山羊咯， 系啊， 数到第一只就俾佢撞啦。 开十一只咧，有排数啊！ 哇，同埋咧喺呢个绵羊同山羊之中咧，绵羊咧佢嗰个出名嘅程度就大啲啊，因为咧九十年代时候有一只多利 哦，复制羊啊！ 系啊，系复制山羊啊， 系绵 绵 羊 啊，同埋我哋着嗰啲羊毛衫咧，系咪都系绵羊啲毛度出嚟嘅？因为山羊咧，佢好似光秃秃噶，成日都。 但系星座咧就山羊座喎，冇绵羊座 啊，白羊嘛，白羊都系绵羊，绵羊有另外一种叫法叫白羊或者家羊 啊，家羊系一个人名嚟嘅， 亦家羊啊。 咁山羊座唔系都有个黄金圣斗士嘅咩？ 系咯， 好似有白羊座。同埋山羊座喎， 啱 啊！綿羊係白羊啊， 係喎係喎，有兩樣嘅原來咩？ 應該喺交通繁忙時間到金鐘港鐵站體驗。有人向佢反映擠迫嘅程度，有如帶餅乾上車，但係落車嘅時候會變成麵粉。佢又促請政府發展新區嘅時候，應該先興建配套設施，唔好要居民開荒捱苦。南韩过去一日新增343人确诊新型肺炎，连续两日单日超过300人感染，累积增加至29654人确诊。新增病例之中，社区感染占293宗，除了首都圈的177宗，非首都圈的感染病例亦都自8月27号以来首次破百，有116人确诊。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温暖，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56点，跌187点，总成交金额58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1点，升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0.5跌8.5，建设银行5.97跌6仙，美团292元跌8元，吉利汽车22.05跌5毫，阿里巴巴246.8跌3.2，盈富基金26.52跌1.6，友邦保险88.45跌1.4，新上市嘅融创服务12.58。京东集团332.6跌7.6，金沙中国有限公司34元跌5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10.263，瑞士法郎8.505，澳元5.6555， 加元 5.925， 新西兰元 5.356， 欧元 9.186， 每百日元对港元 7.47，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4.672。 日经平均指数报 25,566 点，跌161点，港金现价报 17,290 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69.77 美元，卖出 1870.32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有路陷啦，近住窝打路道慢线啦，需要暂时封闭嘅。咁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对开咧慢线，由于有路陷啦，咁需要暂时封闭嘅。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而家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咧嘅远安秀道咧一段系挤塞嘅，就系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安秀道咧一段挤塞。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青山上路中山台方向荃湾 北大屿山公路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呢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系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系沙僧。 哇，系冇对白㗎喎。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蕾蕾啊，啲字写得唔够整齐，擦晒佢写过啦。蕾蕾啊，啲头发咁乱，扎马尾企理啲啊。蕾蕾啊， 父母要求太高，唔止自己辛苦，子女亦好大压力。俾啲空间大家，搵啲自己中意嘅嘢做，学下放松，学下放手。反而有助一同成长， 适当放松下其实都几好啊。 大手牵小手， 愉快同步走。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我哋讲下天气先。 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5%。听嘅节目《风骚快活人》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程振鹏、有桂花田。 我仲要先多谢一个听众先啊！ 你唔应该多谢我哋两个先咩？ 唔使， 点解要多谢？ 你提醒咗你几次，跟住按 panel 按得好啲啊！ 系呢啲一齐同一条船噶啦，已经使乜多谢啫？互相爆抄噶啦。 在于我嚟讲咧， 咩啊？ 我就覺得只要嗰件事係所謂叫做 continuity 係冇斷過咧，就係冇事。係 啦，我哋唔好講啲外邊唔知嘅嘢。係我多謝聽眾咧，有個聽眾阿王啊，佢咧就聽到頭先我講嗰個咧叫做即係波子扭曲嗰件事咧，佢就豪仔啊，頭先你講呢單新聞咧，佢話台灣都發生過，有一個方法可以防止嘅，大家都要聽住咯，係真係啱數嘅。 點啊？係咪攞嗰啲包住嗰啲水果嗰啲揼攬咧？即係嗰啲網咧網住 急救啊！佢意思係 唔係唔係預防預防 係 啦，係啊， 即係網住個位置。 你個概念係啱嘅，不過唔會攞個抽嘢咯，大佬。 唔係啊，咁 即 係 你去果欄，即係你去果欄度啊！唔該，我想要提子，係啦，個網我要嘅。咁你係巨峯定香印啊？我係 叫蜜瓜嗰只。 而家新興波子提子啊，真係 波子提子係點㗎？ 波子提子都爽脆啲咯，圓啲咯。 即係真係成粒波子， 真係成粒波子咁㗎。提邊度嚟？ 佢話提子。 是真的叫波子 提子和雞子。 我想问阿王他介绍，如果你做一些劇烈运动的时候想保护自己， 是特别讲打球容易一点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你要穿一些 贴身啲嘅内裤。 哦，我呢、這个我都谂到喎， 即 系唔好等佢空荡荡咁样。 冇错啦，佢话如果你着住咧普通嗰啲咧，即系四角内裤咧，即系平脚嗰啲啦，即系正常嗰啲普通特别冇乜特别嘅内裤咧，佢话无论系打波或者跑步都好啦，佢、都会有 碰撞， 正所谓流离失所，流离浪荡。 咁即系最三角咯，三角形嗰啲内裤系最好咯。 如果 贴身啲， 贴身啲咯。如果你已经系嗰啲即系较为剧烈程度劲啲，你又专业啲。你咪真系买嗰啲咧，即系单车裤咯，贴身有啲，所以你见啲篮球嗰啲打波嗰啲朋友咧，嗰阵时会着多一条咧黑色嗰条内裤咧， 系长过去出边 长过嘅， 咁真系会。 表面上你以为佢系懒型咧，每日着， 我以为 fashion 嚟 嘅，佢两样都有用嘅，佢又有 fashion， 即系好似即系多层 layer 咁样，但原来佢亦都话咧，即系包裹嗰、那个、哦、即系吓底底个地方紧啲， 咁你等于女士要戴胸围一样啫嘛，你。 貼身 啲，如果唔係佢哋都係會有機會咁樣。 女士即係咁講嚇，女士就算冇戴貼身胸圍咧，佢唔會扭傷啊。 哦，咁又係 喎，會唔會長期 撞到人嘅咩？ 背脊會 咁、一定會 有問題啊， 個心口咯，係咁打噶嘛。 但你起碼唔係好似頭先嗰個小朋友咁樣，佢一由流離失所，佢就扭曲喎。 嗱，都係勸住一句嚇，打完波即刻好除咗嗰條褲嚇。 哦，咁係， 因為會好，因為你唔可以長期煲住，唔係啊，唔可以長期煲住你嗰個下體啊， 變咗。变咗微波炉噶， 系啊，咁你就焗。 会你话男人系咪真系烦啦？即系嗱，紧又唔得，松又唔得，热又唔得，冻又唔得。 冻得噶， 冻得嘅咩？ 冻得噶，佢冻咧，佢先活跃得好开心噶。 啲精子啊， 系啊， 点解佢咁熟嘅冻系得嘅？ 咁佢都一个妈妈， 但我哋两位男人嚟嘅， 我识噶。 你知冻系好咩？ 嗱，头先阿鹏仔去围， 但 我 唔会揾冰去说佢啦。 系咯，唔系话冻系最好噶。 咁当然唔系冰啦，即系讲紧佢要去适当时间系要透凉噶嘛。所以你打完波嗰条裤唔该你即刻除咗去冲埋同埋冲下水啊， 喺私人嘅地方 系啦系啦， 系冇错。OK， 好多谢晒听众嘅提供。 喂，讲开呢一个嘅流离失所咧，你话如果咧你喺外边翻嚟啊，即系离开香港啦，你而家可以翻嚟啦，咁而家都系要有一啲嘅隔离嘅状况嘅，除非你整咗嗰个咩回港二啊，系咪？ 系 啊，唔讲嗰个回港二啦，我系讲咧，即系你喺外地翻嚟，咁啊需要检疫啦，咁啊家居啦，或者喺酒店嗰度咧，咁你都要14日噶，咁啊咪之前嗰啲咁嘅 station 咧，搞到有多群组爆发啦， 系啊， 咁依家咧。都已經知道啦，咁啊，政府咧其實就已經咧係定咗一個法例 新規矩，即係管管埋呢個酒店。 不過咧就未定嗰個生效日期㗎。 哦 ，OK，OK， 諗住先。 嗱，起碼咧佢就喺嗰個法例上面已經係定明咧，就嗰個酒店房間咧。是唔可以多過四個人。 係。 咁如果多過四個人咧，係可以就係咧，你係 你要申請 家庭。即是家人啊、 哦、 即是一家人，如果你咁系嘅，如果嗱陈豪两公婆带埋三个仔女，咁已经唔得啦， 好多人都唔得啦， 咁又唔得啦， 嗰啲生咗梅兰菊竹嗰啲呢一台就入唔到去住噶啦。 嗱，咁所以咧有一个嘅豁免啦，或者有一个例外就是即系家人啦，咁咧于是乎咧啲酒店业嘅同业咧就头痛啦。 系， 咁我点样计？呢位系佢边位咧？咁样 啊，你哋系咪一家人啊？ 哇，我 friend 到咧，我同两叶插刀兄弟一样 嘅 喎。 其实呢个同而家嗰个599G 系一样噶，因为而家咧，譬如话你理论上吓，你仲有你出行嘅时候仲有限聚令噶嘛，都系四个啊嘛。 系啊。 咁之前咧，啲人就以为话，咁我一家六口，譬如嗰阵时咪攞咗少尊嚟玩咯。少尊咁你咪唔可以成家出街咯。咁后来佢哋话，如果你系一家人或者同住。你係經常都係同住喺同一個單位裏面咧，就係冇問題嘅。所以咧，嗱嚴格嚟講咧，你係一家人，但你唔係同住咧。都唔得噶， 哦，咁又要證明多樣嘢。 係啊， 你係一家人啊，記住你係一家人，但係譬如你兄弟三兄弟姊妹嘅， 但你分開 嘅，分開住嘅。 佢又嚴格嚟講咧，你又唔可以一齊出行嘅，真係好古靈精怪嘅。 但 係 又唔可以一齊。 嗱，係啦，所以嗰陣時，如果你話咧要證明血緣關係嚟避開呢個條例咧，就連限聚令喺條街度都試過㗎。係 啊，咁我亂㗎都。 嗱，依家呢一個嘅佢主要咧就喺旅館業條例下咁嗰度咧就法例修订，咁就係20号生效，咁嗰个实施日期咧就未有定案啦。咁但係呢一个咧佢冇讲话咧嗰个家人啊嗰、那个嘅定义咧系咪等同头先 同住定系点咧？ 佢就冇或者呢个报道嗰度未有细讲啦，可能个条例有细讲啦，咁我自己再睇啦研究啦吓。咁只系咧。 真係等嗰個旅遊業方面嗰個酒店業嘅 麻煩咯， 好麻煩。會唔會有啲快夾妥嘅方法可以辨認到佢哋係咪一家人啊？ 哦，有啊，首先咧，一係就攞住址證明啊、全家福啊，即係影定呢啲相咧。你可唔可以提供你屋企嘅生活照，都係你哋四個人一齊？ 定係其實咧，我哋五個，譬如五個人，係啊，我哋梗係一家人啦。你睇我哋餅印一樣， 但有啲餅印就話就我同我家姐阿哥真係唔似嘅喎， 好似 係我媽都唔似 㗎，有冇擔心 啊？執翻嚟。 我有問過懷疑過㗎， 你應該諗清楚， 唔好將啲事揭發啦。 係啦， 講笑啫。 再唔係咁咯，簽以前嗰啲就叫衰仔子。即係就話咧，我同你唔係一齊住啦。係啦，而家咧就係呢一叫親仔子啊，可能係或者一家子啊。寫定你自己申報啦，可能酒店咧有曬呢個 copy 咗。 應該酒店俾佢填。 你自己 tick 呢一欄，就話咧我聲明我申報，我哋一家人咧係家人關係同住嘅。 呢個最快。 如有任何嗰啲咩唔知咩违规嗰啲咧，你呃人， 系啦， 咁我验到噶， 咁你就要受咗呢个法律嘅责任啊吓，咁样，咁你咪填咯，嗱，阿妈，咁跟住咧，你系个阿妈嘅边个啊，阿仔啊，阿女啊，咁样，咁咪写关 系 咯， 系啦，啊，呢个都系好方法吓，变咗佢自己写咗话作实 过， 点知原来佢系假嘅，诶，你虚假作势啊，你。告佢啊！ 或者因为如果唔系咧，你知唔知好难咧证明到你系嗰屋企住噶？譬如咧，好多男人咧都会俾佢老婆讲：你当我呢度屋企嚟嘅咩？酒店嚟嘅啫嘛！你知屋企厕纸摆喺边咩？嗱，咁啊大件事啦！两公婆一齐去 check in 咧，都考唔到啊，都过唔到关啊！点证明你哋一齐住嘅？即系讲厕纸摆喺边？ 有四个字啦， 唔喺度住啦，唔喺度住啦。第二题。仲有冇洗洁精屋企？冇咯，嗱，老公都证实都入唔到屋企。 又或者嗰个形容词就系貌合神离， 系明明只手翘住嘅，拖住嘅，但系咧一个望东一个望西。 先生，我见到你翘住你太太只手， 似系屋企人， 系啦，似乎有啲僵硬，而且佢净系捉住你只中指啫， 鬼上身咧， 系啊，咁但系连 station 里边咧都要有呢一个家庭限制咧，咁又咪见唔到嗰啲咧？即系话好开心啊！我今日生日咧，有五十个人同我嚟开 party 咧。 如果佢咁讲， 咁啊见唔到呢啲相咯。 除非讲五十，诶唔系，好姊妹嚟噶， 一家人， 好姊妹唔系啊。 姊妹唔得啊嘛，一家人啊嘛。 咁兄弟姊妹个姊妹系咪？ 可唔可以我哋喺 check in 之前咧，前一日或者前一个钟头滴血为盟咧？ 系啊，一系咁。 即系嗱， 即刻上计大家。 但然后个职员就话咧。桃園都是三結義啫，你呢度桃園三十結義喎，得唔得先？真係， 喂，真係難搞嘅，希望大家都可以順順利利，都係為大家健康嘅啫，係咪？唔係想搞咁多嘢嘅。 我唔一定要咁多家人啦，正所謂咩？只愛陌生人。 哒哒哒哒哒哒，王菲《只爱陌生人》啊， 我谂呢只歌都有廿年 了，有啦， 但系都系咁听， 梗系咯，永恒嘅王菲啊，真系吓。不过有样嘢咧，就我谂我哋都应该蝉联咗，系咪都有超过廿年啊？ 真系唔知， 但我哋就唔系几想，我哋都唔系几想蝉联， 真系。我哋依然喺呢个地方喺度生活紧。 我同埋我想象唔到乜，我哋有咁顽强嘅实力咁样。 系咯， 嗬，哇，劲抽啊！真系， 其实 我哋富贵人家咯，我哋系富贵噶啦。 所以点解佢即系世界各地咧都咁中意嚟我哋香港喺度做一啲贸易啊吓，喺度生活啊？ 香港又攞到某一个指数啦， 系啊， 生活指数， 十大全球生活成本最贵城市，得得、 哦，我哋排第几啊？ 我哋蝉联第一位 噶，咁贵第一， 我哋嗱，即系 旧年都已经系， 系啦，因为我哋系冇即系冇晋升空间啊嘛，因为我哋已经第一咗啦嘛， 仲系第一， 我哋蝉联第一位， 系啊。咁啊，要同人 share 啊！今次 系啦， 边个第一位啊？ 系我哋第一位啦。 唔系 share 同边个啊？ 咁瑞士 哦，瑞士喂，瑞士真系合理。我去过一次咧，我都话咧，每一次食饭咧， 超贵啊嘛，系咪啊？ 我体会就系每一餐饭想食嘅时候咧，都好似掹开自己一只手指，滴紧啲血嚟俾钱咯。掹到第二只咧，我已经同老婆讲话，喂，唔好再计嗰啲纸水啦，即系唔好再。 净系记得咧，去我都去过一次咁大把瑞士，系饮牛奶平过饮水。 冇错，冇错，真系噶 喺超市场买。牛奶平过饮水啊！ 即系太贵咯，但系原来我哋香港，我哋竟然同瑞士并驾齐驱，唔 系 嘛？ 我都唔明白，系咪计即系当然啦，佢个讲生活费嘅所有嘢啦， 生活成本，佢系咪因为掹咗我哋楼价？ 我都系咁话。 可能如果你用楼价嚟做嗰、那个即系比重嘅话咧，咁啊赢硬啦。 我 哋成万几两万蚊一尺咁样。 嗱，咁咧人家咧呢一个就嚟自叫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嘅， 系啦，咁啊涉及有130个城市。 吓、啊，咁佢咧都有好多唔同。分析嘅，佢话咧，本港嘅地价贵。引发连锁反应 嘅，系咯，即系楼价楞住 租金啊，你啲人工啊，仲有啲产品成本咧，仲全部都拉高晒咯。 佢话有比较咗138种嘅商品啦，同埋服务嘅价格咯，咁样呢个调查系咁样咯。 咪但系嗱，佢其实咁样嘅，佢如果整体咧，即系佢计个大数咧，就我哋同瑞士啊，甚至乎之前咩法国嗰啲都差唔多啊嘛。 嗱，佢哋系升咗四位，所以先至成为 number one。 但系如果咧，嗱，佢又好得意喎，计翻细分嘅话咧，其实我哋就平嘅。咁所以 细分 譬如舉例買個麵包， 哦、 巴黎嘅麵包同香港嘅麵包邊個貴啲？ 咁我覺得喺香港可以買到平啲嘅。 冇錯， 係啦，我哋香港可以10蚊三個都有嘅。 嗱，佢點計咧？佢就話啦，如果用全部用美金做單位啦，即係好國際化啫。佢話你喺巴黎買一斤嘅麵包。其实点样用一斤？ 一斤面包 系啊，佢用一公斤，佢用 公斤系嘛？ 佢用一公斤面包咯，即系 kg。 总之佢就一公斤面包啦， 可能啲 kg 啊。 因为我哋就买开磅磅咁样噶嘛， 啲方包咁 样。系啦，佢就话咧，总之你买呢一个一公斤嘅面包咧，喺巴黎咧就要几多钱咧？ 系 $6.1。即系差唔多成$48嘅咯， 哇$50， 系我想问一公斤即系嗰包嘢有几大啊？ 一袋我谂六块。 我哋平时六块嗰啲， 我哋 断磅计 嘅，同埋断个计嘅又。 系啊，总之嗱，我哋相同嘅价格，相同嘅重量咧， 一 kg 即系2.2磅咯。咁2.2磅，我哋买平时买一磅面包几钱？ 我都系买一袋面包嘅。 我都系 六片到啦，系咪啊？ 六片 系一袋面包，但系冇一磅。 佢帮我哋计埋啦，香港系几多钱咧？$3.8。即系我哋大概$20，佢哋嗰度就要即系成$48。 佢$20都系贵价嘢，佢喺名牌度买， 系咪啊？ 喺香港， $20，但系如果佢系咁，我都唔知有几大袋喎，真系。 系咯，因为我哋真系好少。 但 系 香港嗱，但系彭爷讲得啱嘅，就算你买一袋面包咧，有平有贵嘅。如果你去普通咧，即系 $12， 普通饼店咁样，你一磅方包咁样，你$80$10咯， $10 咯。但系如果你去嗰啲包贵啲嘅， 加顿嗰啲啊，条嗰啲啊，咁佢都系蚊 咁興奮 啲啫嘛， 要開埋牌子， 唔、好意思，我講即係 都要嘅，某隻某隻啦， 撈好嘢， 佢啲係撈好嘢啦。咁你去啲餅店買咧，佢四塊都$12喎，有啲好嘢嘅， 都係 四塊$12， 係啊，$3嘅都，咁係貴噶。 係，所以咧即係嗱，如果你咁樣計嘅話咧，香港又冇理由會即係有得同佢咁樣相提並論㗎，真係。 我想唔知我哋喺第二啲環節真係好勁拉高。 我哋名列前茅，肯定係嗰啲樓價啦。 因為嗱，你諗下，我哋去親歐洲啲城市。我哋用呢个做单位得噶啦，边一个人去完特别系北欧嗰啲咧，边个唔嗌救命啊？嗱，你去瑞士、去挪威啊，去譬如我之前去芬兰啊，个单麦，我琴日先至听到有啲人佢哋话去丹麦咧，又系咧。 嗌救命咯，全部嘢都贵。 嗰个地方我未去过，系啦，可能因为贵。 咁照计啊，照计，我哋去到呢啲城市咧，如果大家望住，哦，你喺边度嚟噶？香港？咦？香港你哋指数同我哋一样㗎喎，咁应该物价平手啦。但点解我哋每望一次嗰、 那个都会觉得贵嘅 呢，嗰张单我都觉得贵啦。 会唔会系同嗰个货币嘅汇率有关呢？因为有一个分析呢，佢呢度有讲呢，欧洲嗰啲城市呢，你会觉得咁贵呢，就是欧洲嗰个货币呢，佢系相对美元上升㗎。嗰、那個影響喎、 啊，哦 ，OK， 係咯，因為即係佢同啲美金有關係啦。唔係，但係咧問題咧， 因為我哋就係同聯繫匯率嘛，咁我哋嚟去都係差個幾。 係你諗下，倫敦咧喺佢城市排行嗰個消費咧係排第二十。我哋如果都系排第一嘅话咧， 系啊， 咁啱唔啱数啊？伦敦就平过我哋。 但其实有，我觉得咧有样嘢，因为佢有成百几项咧嘅商品同或者服务去咁样计啊嘛。即系譬如我哋去到欧洲或者去到其他世界各地嘅地方，哇！你层楼咁大。百零万咋，我哋觉得好平啊嘛， 咁、哦、啱， 人哋会觉得百零万好贵噶咯。 系啊，我嗰日见到有个即系英国嗰啲楼盘咧，新楼，我同阿田都讲咗喺松 two 喎， 系啊， 新楼， 伦敦松 two， 成千尺， 系啦、 啊，佢都系讲紧 诶，200-300万咯， 唔得咪磅。如果系嗰个位噶， 即系为港纸啊， 唔得唔得唔得，上次成千尺嗰个咧， 系400-400万啊，好似话， 都系、啊、要噶、啊啊啊，要噶、啊啊，要噶、啊，600万内，差唔多600万啦，冇错啊，600万起码要600万，冇错，1000尺， 咁但系我哋都 平啊， 系 啦，冇错啦，即系譬如呢度咧，你一计翻上嚟，喂， 你香港买到一半咋， 买唔到噶，系啊， 六百万只可以买200几尺咋，可能， 但系伦敦系有第二啲嘢就贵过我哋噶嘛，系咪啊？ 我唔知道有啲叫咩叫贵我哋咯，食嘢 你去过嗰度，你嗰度啲生活指数又系咪有啲嘢贵啲噶？嗱，如果我哋听佢哋讲咧，外国入油又平过香港， 系啊， 因为我哋燃油税又贵， 系啊， 买车咧就可能差唔多，不过因为我哋有一半系打咗税。 系啦、 啊啊， 但系嗰啲生活嗰上面嗰啲嘢咧，其实咧佢哋买超市买嘢好平噶。 我只系知道外国嗰个税率一定系高过香港。 系啦、 啊，交通费、 啊，交通费 佢哋系贵啲嘅，因为譬如你去外国咧，佢搭佢哋嗰啲即系当系铁路咧，每一个站都 60蚊咯。 系啊， 即系6磅或者60蚊啦，我代当佢。 系、啊，我记得上次去芬兰就咁咧，总之你入去买飞咧，佢点都屈咗你5蚊噶啦。即系5蚊嗰种，我哇，即系50蚊，一个站都搭你50蚊啊！不过可能佢预你搭到好远咁样啦，跟住我肉痛啊！即系我话唔系话买张飞咁样，差唔多 冇咗。咁我哋就睇佢嗰啲交通费好贵啦，佢哋啲税好重啦，咁样。 所以咧唔紧要啊，阿片啊，阿猴仔，我哋呢啲咧，如果觉得自己系穷人咧，你喺香港生活，你穷都系富贵 嘅。系啊， 我哋 咁啊，我就话我哋 number one 我哋竟然可以喺香港咧，真系顽强活到今时的我。 好平衡啊！ 系咯，话俾人听，我哋系。是贵族来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话：今年以来，面对世界经济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蔓延，中国对外开放非但没有止步，而且推出了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政策措施。在新发展格局之下，中国市场潜力将会充分激发，为世界各国创造更多需求。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并且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方将会更加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更加有效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更加主动扩大对外交流合作。凡是愿意和中国合作的国家、地区、企业，中方都会积极开展合作。他又说，中国要深化命运共同体意识，持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创新发展步伐，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实现包容和可持续发展，将愿景一步步转变为现实，为亚太人民造福。 多間小學爆發上呼吸道感染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收緊政策，有關學校在新型冠狀病毒檢測有結果之前停止面授課堂和活動不少於七日，作預防措施。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衛生防護中心的指示不清晰和資訊混亂，令到學校家長無所適從，質疑防護中心和教育局沒有通報機制。他認為學校有同一班學生連續四日內有三位同學出現兩種流感症狀，就需要在第二日起全校暫停面授課程最少七日，屬於高規格。灣仔區校長聯會主席戴德正亦都質疑規格過高，認為措施在實行上有困難。他建議當局可以將幼稚園、小學、中學的停課安排分開處理，因為學生的自理情況不同。美心集團創辦人名譽主席伍占德離世。美心集團網頁公布，伍占德在上個月29日離世，享年98歲。美心集團說，伍占德和兄長伍信德在1956年創立美心，由第一間西餐廳開始，至今已經發展成為亞洲其中一間最具規模的飲食集團，業務遍及內地和東南亞。伍占德曾經說，美心集團總部的成立圓了他多年的夢。南韓過去一日新增343人確診新型肺炎，連續兩日單日超過300人感染，累積增加至29654人確診。韓聯社報道，雖然南韓政府今日起提升首都圈、光州市和江原道部分地區的防疫級別，但是疫情在親友聚會、職場、游泳場所等迅速蔓延，全國各地同時出現群組感染，疫情防控情況令人擔憂。另外，南韓新增兩名患者死亡，累計死亡病例498宗。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微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明日日間大致天晴和温暖，星期六雲量較多，風勢較大，下周初至到中期早晚稍涼。現在氣温26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6370點，跌173點，總成交金額655億。上证综合指数报335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2点，升8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82元跌7元，美团291.8跌8元，建设银行5.95跌8仙，吉利汽车22.1跌4.5，阿里巴巴247.2跌2.8，盈富基金26.54跌1.4。友邦保險88.45跌1.45，新上市的融創服務12.4，京東集團332元跌8元，中國移動47.3是升2.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3.79，瑞士法郎0.912，加元1.309，人民幣6.567。英镑兑美元1.323，欧元兑美元1.185，澳元兑美元0.729，新西兰元兑美元0.691。日经平均指数报25554点，跌173点。港金现价报1727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6.66美元，卖出1867.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就慢车。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咁另外较早前受路陷影响，杯道路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 V City 咧仍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506、K58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受茂坪，同埋北大屿山公路啦，欣澳站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嘅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以为自己永远只有错爱，找不到真爱时。音乐说， 若觉得第一位最愉快，为何上一位不释怀？ 当你觉得自己好似好怪，同其他人格格不入时，音乐说。 请跟我唯一唯一，快活到正常。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CIBS 高墙内外更新路易， 我哋错咗，我哋该受，但系我哋带俾好多关心我哋人嘅一份伤害，佢哋无条件嘅付出，你于心何忍呢？仲可以识得反省嘅话，珍惜呢个机会。 奇佬护士同行在社区， 啊，个右脚膝头哥条筋又赤赤痛啦。 膝头哥退化得紧要嘅人咧，作为物理治疗师，点样去建议嗰个人咧？咁佢要行好定唔行好咧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白远浩，点解你要做晨光第一线啊？ 做晨光当然系想同你一齐全集中呼吸。将早上最精神、最新鲜的空气吸晒佢，面对住挑战，我哋一起用最澎湃的力量去迎接每一天。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当然有我哋丰收快活人啦、 啊。有个拉字咁， 系有啊， 佢、哦、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棚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戏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十一点四十分。 系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啊。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豪雨录而家有啦。 豪雨录，三把斧头嘅童话。 忘了有多久，再没听到。 你仲记唔记得三把斧头嘅故事啊？我琴日啱啱同小朋友讲完呢个童话，所以好有印象啊！你唔记得咗啦？哦，话说咁嘅，山里边有个樵夫啊，佢就系斩柴，拎住把铁斧头，点知斩啊斩啊斩，把斧头跌咗落个湖水里边、啊。佢就喊到好伤心啦，冇咗揾食嘅工具。呢、這个时候湖里边就有个仙女走咗出嚟啦。 樵夫啊，樵夫，你系咪跌咗嘢啊？ 系啊，我跌咗把斧头啊！ 咁系咪呢一把金光闪闪嘅斧头啊？ 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呢把。 咁系咪呢一把银光灿烂嘅斧头啊？ 唔系啊，唔系啊。 哦，莫非系呢把烂茸茸嘅铁斧头？ 系啊，系我噶。 哈、啊，樵夫，你真系诚实啦。啊，唔系仙女嚟噶。啊，樵夫，你真系诚实啦。我决定一次过奖晒两把斧头俾你，又有金又有银，仲有你把铁斧头。 多谢仙女。 咁、啊、然后下半集嘅故事，当然就有另一个贪心嘅同伴听到之后，佢又走去跌斧头啦。 诶、哎，我跌咗斧头啊！ 呢把金斧头系咪你噶？ 系我噶，系我噶，我跌咗噶。 你呢一个贪心嘅人，我要惩罚你。你把铁斧头我唔会帮你攞翻嘅，系咁啦，仲冇错。呢、这个就系三把斧头嘅故事，我谂我哋由细到大都听咗好多好多好多次噶啦。但你冇发觉呢个故仔其实系有啲问题嘅。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我系第一个发现有问题嘅，就系、是、首先我唔明喺故事嘅版本里边佢系咁写嘅。樵夫斩柴斩到一半，手滑了，斧头。跌在湖边，唔系跌咗落湖水度。你有冇曾经谂过一个人系可以点样斩紧树嘅时候，可以斩到个斧头跣咗落个湖里边呢？喂，有段距离噶系咪啊？就算你话棵树咧咁啱就喺个湖水边，直情系生喺个湖边，你一步都冇嘅，你都几难咧喺度斩，攞斧头嚟斩柴。佢斩落棵树度，你试下甩手咧，佢系跌落地嘅啫。有冇咁容易一斩啊？斩到甩咗落个湖度咧，所以我由第一日睇嘅时候，我已经发觉系咪特登掟落个湖度噶？点解会系失手呢？快乐是甚至乎用我哋而家大人嘅谂法咧，我会觉得系可能佢系发晦气啊！你谂下，樵夫上山揾食斩柴几咁辛苦啊？就系但系咧，啲柴咧可以换得几多钱啊？真系三餐都不饱噶。可能个樵夫咧斩到咁上下咧，谂起。仲有咁多柴未斩啦，又谂起咁多债都未还啦，屋企仲有咁多个口要等住个胃啦，于是乎发晦气，唔斩啦，将个斧头就抌咗落个湖度。我觉得呢个比较符合现实咯，冇可能系手文字唔跌咗个斧头落个湖度，边有咁骑呢噶？好啦，至于你话佢同嗰个仙女嘅对话呢，我觉得呢个呢亦都係好紧要嘅。开头见到人哋攞金斧头，后嚟再攞银斧头，最后见到自己攞咗铁斧头，嗰、那个先係自己嘅。从诚实嘅角度佢係啱嘅。如果我哋从现实嘅角度，可能亦都啱嘅。嗱，你试下你跌咗部手机啊，跟住你就试下再去话，哎呀，我跌咗部手机啊，呢部系咪你噶？哇，最新嘅 iPhone 12，但你会唔会认咗佢啊？你唔会，因为你解唔到锁。同埋喺呢一刻，你攞到人哋部电话都唔系最重要，你唔记得自己部电话紧要啲啊嘛？呢部电话里边有好多机密资料噶，残就系残啲，不过我谂你都系想要翻部自己嘅残电话。里面有好多私隐的。这个此其一。第二，我觉得这个故事呢，平时就教你说讲大话是不好的，最重要就是讲真话。但我听完这个故事呢，我发觉最重要最重要的教训其实就是听人讲说话才是最重要的。你想想第二个樵夫为什么会出事啊？表面上是因为他讲大话，实际上就是因为他不懂得听人讲说话。如果你有认真听的话，你就会知道你怎样可以拿到个金斧头和银斧头。就是首先你要不要金斧头和银斧头嘛。很明显第一个樵夫的版本就是说我跌了个斧头，他拿金和拿银来呃我，我都不要，最后他就奖我三把斧头了。这个是很重要的次序来的。但第二个樵夫他就只是听着啊金斧头啊金斧头啊，所以呢如果他有听第一个樵夫讲说话，他又有扮嘢的话呢， 佢照样扮翻系啊，第一把唔系我嘅，第二把都唔系我嘅，咁佢咪可以攞翻三把斧头咯。也许你不会，但系如果咁样安排咧，就会出事啦，因为啲小朋友就会问嘅，咁究竟第一个樵夫系诚实，第二个樵夫佢会唔会系都系唔老实咧？因为佢系扮嘢嘅，佢系特登掟落去噶噃。系，所以如果我讲呢个故事咧，我会建议各位小朋友一定要听清楚大人讲嘅说话，每一个步骤都好重要嘅，顺序调转咗咧就冇希望噶啦。但第二个樵夫咧，可能心里边咧就有啲叫抱不平，有啲冤枉，因为佢点解会话金斧头系我嘅咧？可能佢嘅谂法就系、是，其实个金斧头迟早都系我噶啦，因为根据第一个樵夫嘅版本，你系会掌晒咁多个斧头俾我噶嘛，本来就系我嘅，我提早讲定先啫。Sorry， 唔系咁嘅，嗰样嘢未到你手就系未到你手，你系唔可以太心急嘅，所以唔单止系不能够贪心，仲系唔可以太过心急。但呢个古仔咧，喺而家呢个世界咧，就更加别有一番心意，因为佢话俾你听诚实嘅重要性啦。讲真话咧就有奖，讲大话咧就系会俾人罚嘅。但系你望下而家你生活紧嘅地方啊，你觉得呢个童话故事实现嘅机会大唔大咧？吓、啊，讲真话。是不是真的会有奖呢？定是你讲真话可能是连那把铁斧头都会没有呢？还有一样，你有没有想过那个仙女为什么要考验我们？她明明知道我跌那把是铁斧头来的嘛，为什么她要特登考验我们？为什么要拿个金拿个银来挑战我们的底线？人性是受不到考验的。忘了有多久，去到最尾，都希望各位小朋友听完呢个故仔之后，你都要记住啦。无论你跌咗乜嘢都好，唔好跌咗自己嗰个诚实，唔好跌咗自己个良心啊！呢把斧头系咪你噶？你识答啦。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二台通识六十秒，平等机会委员会举办平等机会雇主嘉许计划，目的是嘉许在实施平等机会雇佣政策上面有出色表现的雇主，并且推动更多雇主采纳有关政策，从而令本港的工作间变得更平等、多元及共融。由即日起至2021年1月31日，公司型界别的机构只需要填妥并交回表格，就可以参加计划了。机构可以选择参与计划的其中一个或者全部四个范畴，即是性别平等、双健平等共融、家庭岗位平等以及种族平等共融，费用全免。经评机会初步审核及筛选之后，评审团将仔细审核入围申请，选出每个范畴的平等机会雇主。在上述四个范畴表现突出的机构，可获颁发平等机会雇主金奖。而在任何一个范畴采用出众平等机会政策措施的中小型企业，可获颁发杰出中小企奖。获嘉许的机构除了获颁发证书和奖座之外，更加可以在他们的宣传推广物品上面使用平等机会雇主的标志。 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啱啱听过有光亮嘅童话，嚟到差唔多十二点啦吓。 系啦，即系喺网上面睇到啲新闻咧，即系有时都好搞笑啊。即系两个人咧相处系一个好大嘅学问。 系 即系男女朋友两夫妇， 冇错。 即系系一个大，即系大学问都好紧要嘅、有时睇完之后，吓、啊。乜你啲人即系睇完之后咧，会觉得啲人会咁样就 讲嚟听下，讲嚟 咁样就分手啦。 系啊，讲嚟听下，讲嚟听下。 周年，我呢个 case 我觉得好咩，好犀利嘅都。个太太 分娩中， 即系生紧 B B 嘅啦，成个牙喺度 V Y 计叫生紧 B B 啦。佢竟然喺生完 B B 之后嗰一刻， 系 或者唔系都唔系生紧嗰一刻，系啦。咁咧佢就话啦，我知道我生完呢个 B B 之后咧，我会要独立承担，我要独立去凑好我个 B B， 因为我会觉得自己可以更好，值得更好。 系 咁当中出错喺边度啊？个老公， 个老公冇陪佢去生产， 个老公喺隔篱嘅。 个老公 个老公系嗱， 冇俾佢捻住只手，可能俾佢捻嘅时候，佢捻多半就唔肯俾佢捻啦。 但系你觉得冇捻只手，跟住就要离婚？ 可能佢觉得嗰下咧系我最紧要嘅时候，你唔肯俾我伸出援手。 系 老公啊，我好似一个溺水嘅人，我捉住条稻草，然后你而家放开条稻草唔俾我掹，咁你话啦？ 系 不过跟住老公话：你唔系溺水啊，嗰度系个浴缸嚟噶咋，你只脚垫地噶，我掹开你只手，你唔会死噶咁样。 anyway， 但系新分娩嘅过程里面系真系最受难噶嘛， 就 系、 是、 最癫噶嘛， 可能佢就觉得个老公嫌痛，唔俾佢掹住只手，或者咧佢攞牙咬咧老公啲皮。啲皮咧，个老公唔俾佢咬。 即系你觉得喺分娩呢个过程里面，老公做错任何一件事，都会得到一个叫离婚嘅收场。 咁啊，离婚就唔需要嘅。不过你话会唔会令到人好绝望，突然间谂多咗咧？我觉得唔出奇嘅。 系咪啊？ 系啊。 佢真系坚系佢话 咧。系咪就因为唔捉住只手啊？ 唔系。 哦，系咩啊？ 系佢话当佢咁，当然啦，大家即系我唔知隔篱有冇试过陪产啦，仲要有陪产时个孕妇一定会即系 会哇鬼叫啦， 真系会嗌，真系要叫噶嘛。 个老公揞住耳仔嫌大声， 佢冇，佢直情同佢讲，你可唔可以安静啲、或者最好唔好出声啊？ 咁啊死得啦！呢、這个真系值得离婚、啊。 系啦，跟住个太太话咧，佢虽然咧佢好痛苦啊，但佢听到老公讲呢句咧。你竟然在我生产过程里面咁痛苦的时候，你叫我安静，跟住佢话佢突然间个人咧，整个人系清醒咗啊！佢话我觉得我呢个 B B 我会自己独立承担，因为我将要同你离婚，我值得可以更好啊！ 系啊， 原来系会即系、就是、 会唔会平时佢老公惯咗啊？无论喺之前之后，佢都同佢讲：阿老婆，你可唔可以唔大声啊？可能佢住惯嗰啲房屋咧，比较挤迫啊环境，佢惯咗咧咩叫静？系啦，佢老公条件反射咧，又见到个老婆又瞓喺度又嗌：阿老婆，你唔好咁大声啊！ 你又重演我哋想十个月前嘅嘢， 冇错啦。可能我老公好冤枉嘅，系讲呢样。佢会唔会习惯咧？就老婆拖鞋啊，拖鞋啊！ 但当下知道冇啦， 冇实衰咗啦。 但系佢衰咗咯，佢真系咧一年之后，因为都要搞手续咯，即系个生 B， 佢真系啊，佢冇讲到其他嘢，佢、 oh no、 因为呢一句说话。 咁我谂呢个系所谓触发点咯，一定系之前都有啲问题唔好噶啦。 可能 你话如果佢两个又烟韧又甜蜜嘅，老公唔会讲呢句说话就令到佢即系心如死灰噶。 系咪啊？你话即系我一句说话，原来可以 K.O. 一段婚姻咯。当就算佢啱啱生完 B.B.， 佢都唔会理啊，因为佢会觉得你其实都唔爱我咯。 喂，咁其实又可以噶，你谂下，如果你喺危难之中，佢同你讲句说话，譬如话啊，你譬如俾人炒鱿，佢可能只一句说话嘅啫，佢话抵死。你系话系咪呢段关系完结啊？系咪嗱？如果系朋友嘅，你俾老细闹，跟住隔篱就抵死。我谂啊，几廿年朋友你唔使做啦。 真系一句说话就可 以。一句说话嘛。 系啊，但系可能，但系咪唔会有呢个叫做讲者无心，听者有意呢、這个呢样嘢噶？我即系 可以可以。 我想问， 唔系，但系你咪已经将个答案讲出嚟咯。讲者可以系无心噶，只要听者有意就得噶啦。 就已经系有意思 啊。系啊，呢个意思好紧要噶。 啊，我真系觉得，唉，真系。 你就 系 为咗呢一个，你就好唏嘘啦。 唔系，我就会觉得啊，原来系会咁啊。另唔系，仲有另一啲嘅， 系咪啊？ 另一啲嘅，咁啊，另一个分手理由就唔系两公婆啦，咁应该系情侣嚟嘅。咁啊，一齐住嘅咁样，咁啊就话啦。 已经去到夜晚十点半啦，咁、okay. 即系外国嚟嘅呢啲咁样，咁啊如果咧要翻屋企咧，就如果嗰、那个男朋友定老公啦，去车佢咧，就五分钟车程， 嗯嗯， 但系佢竟然咧就话啦，不如你自己行翻嚟啦， 系 啦，咁已经系夜晚十点半啦，咁啊终于行翻屋企要30分钟，揸车就五分钟啦， 系， 跟住嗰一刻咧，那个女就话 OK 得啦， 行路要30分钟， 系，因为系咁样计翻车程五分 钟，咁真系应该嬲嘅，嬲住嘅应该， 对唔住，佢唔止啦，唔止嬲住，佢就话我哋分手啦 ，OK， 系啦，又一个分手， 系啦，即系呢个一个分手的理由就系会系咁啊， 一定唔止啦。 什麼 一定唔止一次咯，佢、 哦、 哋一定有第二啲嘢啦、 哦 okay, okay。 可能平时已经觉得你又唔关心我啦，有好多呢啲积怨啦，系咪？一定会噶。 系、哦、啦，跟住佢就话嗰时佢觉得先觉得对方你唔爱我嘅，原来咁 样， 即系原来只唔车佢，放工翻嚟唔车佢，喺火车站车佢翻嚟，就已经可以导致一个分手嘅理由。 其实你嗱，我打个比喻啊， 即系分手的理由，我当然明白咧。你学你话斋，应该系有。可能有積怨累嘅一啲叫做情況， 甚至乎都唔使噶。我打個比喻，雖然咧即係唔係嗰啲叫夫妻關係啦。你去間餐廳食飯，你可能話佢係老字號嘅餐廳，品質好，信譽高，你仲要幫襯咗佢幾十年。咁如果有一次你嗰碟飯裏邊可能譬如話有一隻曱甴腳， 咁、哦 okay, okay, 然後你叫個 waiter 換嘅時候，佢同你講話係咁噶啦， 食咗幾十年你都係咁咯。 唔係佢可能嗰下個 waiter 嘅答案咧。完全系唔照顾你嘅嗰种感受嗰度，喂，点解会有只曱甴脚噶？系咁噶啦，系啦，一系就话你可以唔食噶，佢、可能得一句啫，但系你估你会唔会就唔再帮衬呢间嘢？你应该都会有几大嘅动摇咧，就喂，下次唔再帮衬呢间， 起码一嗰年可能都会唔去嘅， 系啦， 之后就唔知， 系啦，你一定会好大嘅动摇，你就会觉得呢间嘢好有问题啦、甚至乎你会觉得好 hurt 咁样 噶。一句说话或者一次嘅态度就可以推翻之前嘅嗰啲。 你要调翻转就系你要揾更多理由，就系点解我仲要去？如果个 waiter 对你系好唔礼貌，譬如可能，譬如话冇钱冇嚟食啊。即系如果你讲一句话，我点解咁贵嘅？你要包完，喂，冇钱唔好嚟帮衬我，你肯定你呢啲唔会再去帮衬佢。 唔系，但系点解唔可以有个心谂啊？可能呢个员工衰嘅啫，可能个老板啱啱闹完佢，所以向我发脾气。 你会唔会咁谂啊？ 为佢要去解释。 你会唔会咁谂啊？你网上睇到几多人咧，全部都话，诶、哎，得啦，blacklist 啦，以后可以唔使帮衬啦，咁样。 就系衰过一次啫。 其实得一次啫嘛，可能得一句嘅咋。 所以我咪就话，系咪一次机会都可以唔俾啊？ 咁你嗱，夫妻关系咧，当然我谂就唔会咁儿戏嘅，即系唔会讲一句话。俾老公嫌棄一次嘅説話就話我哋要分手，咁、咧我諗 咁係咪有個數量要累計唔知幾多次先得咧？ 我諗都係啦，你嗱一係就兩樣，一係咧就係佢有累積獎金就好多嘅，即係呢個金多寶嚟到呢、這個就爆煲。 只不過嗰次咧係你嗰個叫做咩 一係咧就係、是、呢句説話咧，佢嘅份量覺得好重，佢、會覺得你觸及到咧我好大嘅底線，就係、你知我唔中意行路噶啦。譬如你阿妈桂花田，你试下唔车佢啦，佢咪唯有自己行路咯。咁呢啲咪好咯？哎呀，婚姻长久之道啊，自己行啦。 其他嘅小圈子，习近平话中国坚持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嘅第一动力，打造科技、教育、产业、金融紧密融合嘅创新体系，不断提升产业链水平。为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他指出，随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改革亦都面临新任务，中国将会拿出更大勇气，更多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微风。展望听日温暖潮湿，日间大致天晴。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午初至到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93点，跌150点，总成交金额696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2点，升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腾讯控股582.5跌6.5，美团292.2跌7.8，建设银行5.93跌1毫，吉利汽车22.4跌1.5，阿里巴巴247跌3元，盈富基金26.56跌1.2，友邦保险88.7跌1.15，新上市的融创服务是报12.7，京东集团332.8跌7.2，中国移动47.5是升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255，瑞士法郎8.505，澳元5.653，加元5.923，新西兰元5.353，欧元9.1815，每百日元对港元7.4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71。日经平均指数报25,484，跌243，港金现价报17,270，跌1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7.57，卖出1,868.6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啦，而家车龙咧就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车多，龙尾去到东山台。封路方面啦，太子道西有路陷，近住咧窝打路道去大角咀方向慢线封闭嘅，咁就系太子道西啦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咧系有路陷，咁慢线需要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北大屿山公路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预见展翅而获得顶店工作机会的晴朗天， 其实差面团都没想象中那么复杂啊。不过又想，每日重复又做同一个动作，啲老师傅唔觉得闷嘅咩？ 啊，不如偷下师，试下整新食谱都好、啊。 究竟阿朗能唔能够做好饼店呢份工咧？ 咁就要留意住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逢星期一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节目时段内跟你展翅。 我哋唔夹噶， 我哋真系唔夹噶咧。 我都话我哋唔夹噶咯。 佢哋讲紧嘅系唔夹埋定价，相互之间夹埋定货品或服务嘅价格系违法行为。无论系书面、电子信息或口头协定，都会触犯竞争条例。同合谋定价分手，有竞争先会长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哒啦哒哒啦哒哒啦， 又有港姐选举啊！ 嗱，证明我音准哼啫，准咗好多。 你做咩答啱咧？你 系啊， 听到当合听到 啊！我啲音感系咪越嚟越好啊？而家 何必要讲大话咧？ 系咯， 读音社会已经咁多方言，仲要讲大话。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得啱。 好啊，你啊，不枉你啊，参加咗几十年都参加唔到， 做咗咁耐女性。 系啊，喂，嗱，我哋虽然就冇咗，我哋虽然有啲选举而家就唔见咗啊，但有啲选举系继续嘅。呢个花费啦，系啦，唔系呢个系公厕选举。 哇，系公厕选举， 香港公厕。 喂，认真啦，如果俾个表我咧，即系去 tick 咧，即系拣投选边个咧，我谂我都觉得如果填呢个表咧都唔公平，因为我真系比较少去公厕。 冇理由啊， 女人好少去噶。一啲都唔难 咯， 唔系佢陈淑兰就得，一啲都唔难。 但系佢识填， 但系佢就唔识填嗰度。 我唔识填， 好无聊。 因为女人咧真系好少去公厕， 真系啊，唔系好熟悉咯。 系啊， 女性系唔 哇，我死一赖，我嚟搭的士翻屋企我都唔去。 系啊，个个我真系好少见到啲女士咧，就会话啊，求其转角有个地方踎咗佢算数。 其实我又想讲咧，喺香港地咧，而家系好方便，系唔需要特。去政府公厕，俾我会首选去咗酒店或者系商场。 对唔住，对唔住，我想话我哋嘅公厕定义同女人系唔同嘅。我哋以为公厕就一定系讲紧咧政府公厕啦。 啊，连嗰啲都包埋啊？ 你问下桂花田，如果系商场厕所，佢去唔去啊？ 你商场厕所去唔去啊？ 都唔去， 尽量都唔去 啦。哎呀，你唔知啲好靓嗰啲商场嗰啲 厕所，我都唔明 干净过我屋企咁。其实真系认真讲， 我跟住同我老婆行街又 干净过我屋企， 已经系去紧嗰啲尖沙咀嗰啲商场咧，即系总之都系啲好好市正噶嘛。我话你咁都唔去噶，得啦，唔使讲咁多，翻屋企先去。 咁我又不至于嘅，我又不至于嘅，即系话我可以忍到就唔去住咯。但系我都知道有啲商场咧，系而家啲新式商场咧，系好靓嘅， 啲 厕 纸又靓，质地又好。 我上次都我见过，我觉得我最豪华见过咧就系 K 十一咯。K 十一仲要系喺海旁嗰边 庙嗰个系咪啊？ 系啦，庙唔知咩嗰个咧， 庙师人咯。 嗰度靓到咧，佢好似有道咧，即系重金属雕花嗰度门打开咧， 嗰个门先吓亲自己，成日以为出边有人，其实嗰系你自己影。 系系啊，有块镜。跟住我话呢个地方啊，你帮我喺度住两个钟得啊，真系。 Station 干净， 打埋组都得， 时租两个钟，完全干净透彻。 咁所以话咧，而家我哋喺香港咧，要人有三急咧，选择都多嘅。 咦，我想问。佢而家呢个公厕系讲紧政府嗰啲啊，定系 都有？我呢度乜都有，商场都计。 但系公布出嚟嘅咧，就以呢一个系公共厕所。主要佢冇公布商场。 有啊，我呢度第一个得奖已经系尖沙咀中心商场嘅公众厕所啦。 哦，系啊， 系啊。 我呢一个，咦，大家个份唔同嘅。 系啊，跟住有一个就 可能有唔同嘅类别啦。 系啊，唔紧要，唔紧要啦。我呢度读 私营同公 营啦。 嗱，佢呢度就话最佳厕所最佳公厕选举2020啦。佢分別有幾個範圍嘅， 我哋可唔可以 grand 啲啊？ 可以，噔噔噔， 金獎， 你扮智毅啊？ 死咗邊個噶？ 智毅啊！智毅啊！ 係啊！ 嘿，金獎啊，得獎！ 哇，呢個係愛心模範廁所獎。 爱心 冒 犯 厕所长， 等啲有汤啊， 有 标题 啊，有标题啊，你嗰啲 系啊，爱心冒犯厕所长 够啦，好嘈啊， 系啊，唔系我哋戥佢把声难维持，就系头先讲啦，尖沙咀中心嘅商场公众厕所，咁得奖原因系点解咧？嗱，听住你，噔噔噔噔噔噔噔，所有门都系自动开关。 我最惊呢啲。 咩叫所有门都系自动开关？ 我知 边只，即系嗰啲厕格都。 即系我谂应该系咧，就连你入去大门口啦，哪怕系里边嘅每一个厕格啦，所有门咧都系自动开关嘅，方便行动不便人士，你就唔使自己又拧个门柄咁样咧。 无障碍又干净卫生。 嗱，有一啲嘅洗手间商场我见过 啊，系啊系啊， 洗手间商场， 商场入边嘅洗手间我见过咧，系佢嗰格每一格咧。你有一個輕觸式， 係啊係啊係啊， 你要輕觸式，但係咧係你係好難明究竟而家係有人用緊定冇人用緊。如果你輕觸式， 佢冇燈顯示話紅燈或者綠燈嘅， 但係佢個紅燈代表咩啊？ 红灯咪即系 代表咩？ 红灯即系有可以用咯。 红灯咪有人咯， 又未必噶。于是乎咧，我结果有一次咧，见到咁，我唔敢用，唔敢用啊，唔敢掂。于是我就问个管理员，管理员于是就帮我开，但其实嗰阵时系红灯嚟。 唔系，其实咁样。 哦，系啊，即系红灯 系冇人。 唔系，我觉得你嘅恐惧咧就唔系嚟自出边，系嚟自里边。因为点解咧？你唔知点样先叫锁啊？我嗰次去过咧就系尖沙咀， 我冇试过去呢啲叫做轻触式嗰啲 门，有啊，因为咧佢就系你问佢攞锁匙咧，嗰张锁匙咧都唔系拧一条 key 俾你 嘅，即系一张卡嚟。 佢系一张卡嚟嘅，张卡就轻触啦，咁然后佢就会打开道门啦。但系最惨就系入到去。 边度锁嘅咧？佢一有三个掣嘅，佢咧就话咧，你揿你 high 上面嗰个咧，佢就唔知锁。咁啊 high 嚟 high 去，我都唔知佢锁咗未啊？佢又唔会有，佢唔会有门摔噶。 即系你全程咪好唔安心。 佢冇得自己咧攞个铁框咧，自己攞个门摔框住佢。 我明啊。 佢就喺度掂我，哇死啦！掂咗未啊？ 咁但系又你又冇门柄咧，可以推拉佢。 咁于是乎我点做咧？我咪虎尾脚咯。 哦，硬住啊！ 系啊，我一只脚就向前踏。另一只脚就屙，仲有第三只脚就虎尾脚硬住道门咯。我惊人推门嘅时候撞咗嚟，点算咧？ 如果你系开大咪好麻烦。 哦，开大唔系开大咪两只脚顶住前面咯。 两只脚点顶啊？你只手啊？ 唔系你只手唔够长啊嘛，可能。咁你咪一只脚坐地，一只脚就咧九十度伸直视的脚咁样咯。 成地都系。 唔会咩啊？开大，你坐喺里边噶嘛？ 你系坐住噶？我以为你凌空。 点样开 大？ 企喺度咧，阿 姑。踎喺个塔度啊？ 因为你个脚又硬系。唔谂呢啲啦，我哋揭晓第二个奖啊！不如 ，OK， 所以佢呢个爱心无饭厕所咧就全部自动门， 轻足式嘅， 系啦，仲有扬手开门措施啦，亦都会有语音提示咧，开。关锁门 咁好嘈咯个厕所， 唔系你如果你不停玩咪会咯， 唔系咁你好多格噶嘛会， 系啊，唔系我最紧要佢唔知有冇提示咧， 开大开细 维色 臭好臭 睇医生， 好啦，另一个就系叫做人性化设计厕所奖，佢嘅得奖者咧就系深水埗呢一个 V Walk 商场里边嘅公共厕所， 我帮衬过啊！ 喂，你讲嚟听，我未去过。 呢个咪就系我庆祝式个，我开唔到，要个管理员帮我开咯。 系啊，佢呢度就讲得好简陋， 人性化 佢话，佢就话咧系非常全面嘅人性化设计，即系等于冇讲过嘢。 咁唔代表唔系嘅。只是我不懂用那个门啫。 佢话 人性化咯，嗱，即系佢唔知点样。 结果我 就 要 人问 请一个人嚟。 系啊，我唔知佢，因为呢度唔好意思，佢冇写得好仔细啊。 系。 佢就净系话好全面人性化啦。如果你有去过，朋友一面书都可以话翻我哋听。 我咪去过咯。 但系你觉得佢有几人性啊？同头先讲个庆祝式之外， 有啲冇人性嘅。 系咯，有啲冇人性，定系冇人理啊？嗰啲啊。 厕所咩？ 其实如果佢谂住系全自动，都真系唔使人性嘅， 系咪 ？OK。 咁但系佢而家讲紧系有人性化。 系啊，同嗰个爱心厕所又暂时睇到有咩分别咧？啊，唔紧要，好啦，跟住第三个， 猪肉奖， 科技卫生厕所奖， 科技卫生啊， 系啦，科技卫生，山顶， 我未去过， 山顶我都冇印象啊，去过，但系个厕所冇乜印象。 山顶我去过，但我又冇印象啊。 好啦，佢话咧， 科技啊， 科技啊，咁咧佢有啲卡，我觉得呢个，佢话用实际行动支持本地嘅科研啦，譬如佢会采用本地研发嘅，唔识读，有一个物料咧。智慧抗毒嘅涂层啊，即系查上去嗰啲啦。咁啊， 即系我哋用咗都唔知佢发生咩事嘅。 系啊，佢话 真系佢去比分嗰啲先知。 系啊，佢话佢有效消灭咧，包括譬如话呢一个新冠病毒啊，同埋大部分已知嘅病毒细菌咯。 O K O K， 即系可能多咗一啲咁样嘅物料涂层。咁啊，环保创意厕所奖得奖地方就 系 零碳天地公共厕所，即系喺个大盒隔篱 嗰 度。 系 啦，佢话咧就用呢一个叫做 LOT 监管厕所营运啦，哦，采用环保竹做材料，系噶，佢嗰个厕所咧，好似搭一棚棚嗰啲竹棚咁样嘅。 咁跟住系咪又系就系唔用光啊？ 自然光 啦， 自然通风，室内有绿化，咁亦都有自然调和嘅照明装置，咁呢个几靓啊！咁样真系啊。好啦，最尾三个咧就系同公共厕所啦，真系名副其实公厕嚟嘅。 好啦， 公厕同奖，等等，洗衣街公厕 系。啱啦，我呢度 洗衣街公厕嗰个我未去过，点样噶？ 呢个我都未去过， 系咪花墟嗰个啊？ 洗 衣 街 好长喎， 系咧，算唔算系花墟嗰个洗？ 不过咧， 旺角警署同埋呢个旺角大球场中间夹住嗰度。 其实如果系咁，我会去咗朗豪坊或者系 Moco 嗰个。 我 即 系咁话咯， 系咪啊？ 系啊，干净。 旺角警署同埋。 系啊，佢有个地点嘅旺角警署同埋呢一个旺角大球场中间夹住。如果你话花墟咧， 花神啊， 花墟都离佢成条街角噶，唔系喺花墟里边噶。 花神啊， 唔系啊，佢真系嗱，佢楞住几条噶，界限街、太子道西夹住中间。 哦，总之如果我喺嗰头人有三急，我都会选择去咗商场先咯。 系啊， 佢系同奖啊， 同奖啊，佢话咧翻身之后焕然一身，感觉舒服啊。 好啦好啦， 佢话咧喂呢个真系正，有层架可以摆手袋。 O K， 哇，次格咧亦都有。 你实摆啦，公厕攞实 陈家摆手袋， 咁多手袋， 仲有、哦、有长者扶手同埋小童嘅加座椅。 哎呀，啱我啊， 系啦，师傅 啱你啊， 可以安 长者扶手 做咩啫？可能好靓。好啦，银奖，桥颈岭公共交通交换处嘅公厕， 呢、哦這个唔知道，我未去过， 系啦。 嗰啲诶，咪就系桥颈岭咯。 桥颈岭， 但我亦都想咁讲，如果我人有三急喺桥颈岭嘅话，我会去咗去楼上嘅。 系咯，冇错。诶，佢呢、這个佢呢个就话咧，咩设施都有咯，有伤残厕所，有家庭厕所、哦，家庭厕所算少有喎。 哦。 即係俾你一家幾口都逼過去喺公廁裏邊喎， 咁佢有地方就可能諗得完善啲啦，可以。 同埋仲有老人廁所喎， 老人廁所， 老人 係咪好好煩惱嗰個老人？ 係啊，唔係喎，真係有老人家可能方便誒嗰啲扶手啊，我諗係嗰啲啩，唔知你有冇去過？ 即係話誒，即係可以即係配對翻俾老人家，可以唔使排長龍咯。 哇！金獎呢個勁啊！ 係喺邊度？ 荃灣多層停車場大廈嘅公廁啊！ 喂，呢個好好 全豐中心附近係啊，好耐㗎啦。佢话咧， 到金奖啊，咁好叻喎！ 喂，佢系劲啊， 应该污糟邋遢噶嘛。 佢系咸鱼翻身啊！佢喺2006年嘅时候咧，被誉为系最要改善嘅公厕。 咁好啦，而家咪改咯。 14年之后改咗啦， 一改之后变成 number one。 系啦，成为18年， 成为翻身之王啊！佢有咩咧？空气质素监测系统，即系你闻到香嘅。 系， 唔知道你会唔会大力索啦？ 闻到咩香啊？ 又唔代表香嘅。 系啦，洗手盘设备全自动化。将洗手液啦同埋干手三合一，哦，最新嗰只啊， 即系话咧，我见过一只 喺鸡叔叔嗰度有咯， 系咪啊？吓嗰只？ 佢而家话系洗手液、碱液同埋干手三合一啊！ 哦， 因为鸡叔叔嗰只咧，佢而家有一个咧银色好大嘅一个盘喺度咧，系好搞笑。你伸只手入去咧，佢首先就啜啲水落嚟，跟住滴啲番碱，同一时间嘅啜完水滴番碱，跟住你自己搓，再过多阵咧就呼咁样。 即系同一个吸盘里面， 同一个机器，你只手摆喺度咧，你唔喐都得噶啦。 我想话咧， 我想话，麦叔叔都好似有一个呢啲， 系咪啊？装咗啦。 喺SES 嗰个美国嚟嘅汉堡包店都有。 哦，系啊， 都系有一部。 系咪啊？系啊，而家多咗话玩呢啲啊，真系。 我喺外国旅行嘅时候见过一个洗手间咧，佢嗰个洗手连埋清洁啊，吹埋只手咧，系同一支。水龙头咧，我系最初唔知系咩嚟，俾我吓一跳。佢咧就好似一个、 啊、洗手盆。 嗱，你想象下个洗手盆，然之后咧个水龙头咧就好似一个分叉，有三只脚咁样叉出嚟嘅。 系。 咁其中一个中间嗰支叉咧就系、是、漏水出嚟。 系。 咁你洗手啦。 咁左同右系咩啊？ 咁左同右原来系风筒嚟噶。 哦，有啊有啊有啊，佢仲要系 我啊， 佢仲要系嗰只啊，咩神嗰只嚟噶？ 系啊，劲嘢嚟噶。 佢系要用嗰个嚟吹噶。 所以一控埋佢，你唔知一控埋佢。 点解有声？ 喂，唔系、啊，你嘅高度啱啱冇吹埋头都得、啊。 你死！ Everybody knows my name now, but something about it still feels strange. Like looking in a mirror, trying to steady yourself and seeing somebody else. And everything is not the same now.Feels like all our lives have changed. Maybe when I'm older it'll all calm down, but it's killing me now. What if you had it all, but nobody to call? Maybe then you'd know me. Cause I've had everything, but no one's listening. And that's just f***ing lonely.Price you pay for the money and fame at an early age. And everybody saw me sick, and I felt like no one gave a sh**. They criticized the things I did as an idiot kid. What if you had it all, but nobody to call? Maybe then you'd know me. cause I've had everything, but no one's listening, and that's just f***ing lonely. I'm so lonely. Lonely 唔系嗰首，系 Justin Bieber 同埋呢个 Benny Blanco 嘅呢一个 Lonely。 人哋唱得咁好，你唔好突然间喺度嗌啦。 冇佢冇个圆 啊， 同埋补充一句， 虽然你今日鸡冠头咁样都唔使啲咁样嗌噶嘛。 系啊，我哋网上面啊 Tomato 啊，佢就话咧，你哋讲洗衣街嗰个男士咧，佢去过啊。 哦， 佢嘅形容系干净到冇得顶，地下干爽冇味，仲紧要咩咧？有音乐听啊。 吓， 佢话系听住去厕所。 咁好啊，有音乐听啊， 系啊， 咁要小心啲，会唔会有？ 即系你惊变咗音乐喷泉系嘛？ 唔系啊，而系咧有人去收钱啊？ 点解啊？ 版权啊嘛， 哦， 你冇你唔知佢播咩音乐嘅啫，真系。 咁啊，希望佢系播传统音乐啦。喂，讲开我哋 香港高山流水， 我哋香港咧，即系如果公厕方面咧，都有人咁样去品评，俾个奖佢啊，系咪啊？都叫威下咁啊！如果你话喺外国嘅杂志咧，都有我哋香港人嘅。面孔啊，做封面咧，会唔会都觉得，咦，系香港之光啊咁咧？咁其实都系嘅。咁最近咧就留意到咧，原来咧有一份啊，有一本咧欧洲顶尖独立杂志叫做 King Kong， King Kong 系啦。咁呢本杂志咧，最近我未睇过， 我都未睇。 我电影。就睇過，咁應該唔關事嘅。咁咧，佢就成為咧有一位嘅朋友，成為首位登上呢、這個周刊嘅亞洲名人。咁佢就係何超儀，係啦， 阿何超，係 啦。咁何超儀咧，佢就喺呢個封面入邊咧，以至到入邊啲相咧，咁其實 全部都好靚， 好特別嘅。 哦，點樣嘅？點樣嘅？ 你唔可以用即係普通標準嗰個美嚟到去形容啦，佢係好特別嘅，佢係好似一個咧將佢變咗做一個 AI 人工智慧產品。 所以機械人咁樣嘅。 嗱，佢嗰個嘅封面咧就係咁樣嘅，變咗其實係一將佢個五官咧拆開曬，然之後中間攝咗一個咧好似面具咁嘅嘢。咁因為個主題咧就係講即係 AI 人工智慧啦。 哦，明啊，即係將人同埋咧嗰啲 AI 人工智能去溝埋一齊嘅。 係啊，咁有啲朋友就 真係好特別喎， 覺得話特別之餘咧，又會覺得哇，其實你係咪俾人玩啊？ 點解啊？ 即係啦， 即係覺得肉酸， 即係有。嗱，咁人有多種啊，有人就會覺得，其實佢係咪惡搞你啊咁樣？ 哦， 都唔係咁啊，人哋整完出嚟啊，佢 OK 佢先擺出嚟俾大家睇嘅啫。 人哋個形容好正啊，因為咧佢個樣咧，譬如頭先彭仔俾我哋睇嗰個咧，佢將佢個 銅金， 其實佢似係之前咧畢加索畫嗰啲畫咧，佢咪會有一啲叫做。系啊，後現代啊，好似將成忽嘢咧，即係左右咧，全部分開曬啊，定好似梵高啊咁樣。 咪曾經試過有個形造型，咪又係塊面起角咁樣嘅。 係啊，佢話呢啲叫做 cyberpunk 喎。 我又覺得本人啊，佢本人啊，都好欣賞咧，整個嗰個團隊咧，同佢影呢一個嘅造型同埋呢輯相嘅時候咧，係好有心機啊，大家研究過。即係人哋主角係知道發生咩事， 但係 咧好多啲閒即係嗰啲口痕油啊， 替佢擔心 啊，就會即係多咗一啲咁樣嘅説法。哎呀，係咪惡搞你啊？咁我覺得呢個係胸襟嘅問題咯。 咪同埋咧，佢唔係淨係得嗰張相㗎，後邊有啲好靚㗎。佢有啲咧， 其實都係型㗎， 全部都係型㗎。就算你話有一張咧，即係俾我哋嚟講叫做正面啲咧，即係容易接受啲咧，佢就著咗一件好似 lace 漁網嘅背心，裏邊就銀色嘅一個，即係你當係好似打底衫，但係好靚嘅銀色嘅 bra 咁樣啦。咁跟住手套就係黑色 lace 手套咯。咁但係呢張即係叫做正路啲啦，好似我哋嗰啲時裝望落去， 咁 都好靚 喎。咁有冇人教我哋點去欣賞呢啲嘢㗎？ 我冇乜好欣賞㗎。 即係其實即係解呢幅嘢， 唔係頭先咪講咗咯 ，cyberpunk 同埋古典 crossover 咯，因為頭先呢個 係 啊，其實以前咧 譬如话记唔记得北京咧，佢有鸟巢啦，亦都有咧呢个 CCTV 大楼咧。佢嗰阵时都俾人嚟笑咧，就话一条即系大裤叉，觉得好似条底裤咁样咧。咁都有人笑就话，究竟系咪俾啲外国嘅艺术家咧玩我哋嘅？咁但系你谂下，过咗咁多年之后咧，你会发觉无论靓又好丑又好咧，佢真系成为咗个标记咧，系好瞩目嘅一个建筑物咯。 所以有阵时我哋接受一啲新事物咧，应该系要开放自己嘅胸襟啊。 Cyberpunk 系 OK， 学多样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大约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2宗感染源头不明。昨日新增9宗确诊，截至昨日累计确诊个案有5479宗。高等法院裁定警方執勤時不展示警员编号以及以行动呼号代替的方式，不符合香港人权法案。法庭判记协同前通识教师杨子俊等提出的司法复核胜诉，法庭亦都批评现行处理警察投诉的机制。法官周家明在判词指出，香港人权法案第三条的不得施以酷刑或不人道处遇条文，即使在紧急情况之下都属于绝对和不容损害，政府必须尊重，法庭亦都需要保护。判词又说，当蒙面警员执勤的时候，他们更有需要被人识别，令到一旦受到不法对待的受害者有效投诉和提出法律行动。判詞認為，保持投訴處理制度有效運作，比警員擔心被起底更為重要。又認為展示警員編號不會直接披露警員身份，同時展示編號亦都有助處理對警員的投訴。法庭有權判斷在審訊的時候是否容許披露警員身份。杨子俊在社交网页回应，引述律师指裁决内容较为复杂，需要一些时间整理，若果以重快计算是赢了80%。他说最重要是裁决指警方的决定违反人权法，监警会未能够有效调查警察投诉。他又说，警方和律政司实际会怎样回应判决仍然有待观察，公义与否言之尚早。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今年以来面对世界经济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蔓延，中国对外开放非但没有止步，而且推出了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政策措施。在新发展格局之下，中国市场潜力将会充分激发，为世界各国创造更多需求。習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并且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方将会更加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更加有效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更加主动扩大对外交流合作。凡是愿意与中国合作的国家、地区、企业，中方都会积极开展合作。他又说，中国要深化命运共同体意识，持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创新发展步伐，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实现包容和可持续发展，将愿景一步步转变为现实，为亚太人民造福。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微风。展望听日温暖潮湿，日间大致天晴。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午初至到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94点，跌150点，总成交金额70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2点，升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2.5元，跌6.5元；美团292元，跌8元；建设银行5.93元，跌1元。吉利汽车22.45元，跌1元；阿里巴巴247.2元，跌2.8元；盈富基金26.54元，跌1.4元；友邦保险88.65元，跌1.2元；新上市的融创服务12.62元；京东集团332.6元，跌7.4元；中国移动47.45元，升4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3.76，瑞士法郎0.911，加元1.309，人民幣6.568，英鎊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85，澳元對美元0.729，新西蘭元對美元0.691。日經平均指數報25,519點，跌209點。港金現價報17,270元，跌1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67.4美元，賣出186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遇见展翅而获得饼店工作机会的晴朗天， 其实猜面团都没想象中咁复杂啊。不过喺度谂，每日重复喺度做同一个动作，啲老师傅唔会觉得闷嘅咩？ 啊，不如偷下师，试下整新食谱都好、啊。 究竟阿朗能唔能够做好饼店呢份工呢？ 咁就要留意住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节目时段内跟你展翅。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究竟是师傅比我哋估嘅嘢冻啲啊，定系我啲脚冻啲啊？ 我形容俾大家听，冻噶，一块铁嘅物体嚟噶。我估啊估啊估，刮痧啲 friend 系啦，就系刮痧板。呢、這个刮痧板比较特别，因为佢系玉石，咁所以就咩啊？ 玉石啊。 好难， 系啦，难到我哋唔识笑，都要谂下咩嚟噶。 系咯。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阿爸，我男朋友嘉豪啊！ 你睇呢个穷小子，声都唔敢声，未见过咁贵嘅鲍鱼汤咧。 细伯，我真系未见过咁热嘅汤，冇用过盖冚好佢嘅。 阿爸，咁大煲汤啊，唔冚好盖，好容易落亲人噶。 穷小子，成千尺嘅厨房你未见过啦。 细伯，成千尺嘅厨房，成地都系积水同埋油污，真系未见过啦。 阿爸，点解唔抹翻干净嘅地下，好容易跣亲噶。 系得啦得啦，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做过精明嘅厨师，安全规则你要知，我系洪家豪。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阿女啊，你约咗边个几点上嚟话？ 阿爸咩啊？边 个，即系我讲咗好多次啦，你记住啦。我约咗我男朋友，佢个名字叫做嘉豪，佢一阵间上嚟见你，你重复同我讲三次啊。 哦，你个朋友姓蓝嘅， 唔系，佢系我男朋友，佢而家上嚟见你。 啲世界真系堕落啊！我个女都揾到男朋友，真系。 喂，你点可以咁话自己个女噶？ 是但啦，咁而家点啫？佢几点嚟啊？ 差唔多到噶啦，佢好守时嘅，唔似你咁噶 ，sorry sir。如果一个人守时，佢人品都唔差得去边噶噃？ 梗系啦，你讲得非常之好啊，爸。你都做得我爸啦，系咪啊？人哋咁守时，更加个好仔啦。啊，嘉豪好好噶，佢实你对你中意佢。诶，佢嚟啦，爸，你嗱，你睇佢几准时啊？嘉豪，你嚟咗啦。 系啊系啊 ，Hello， 第一次见世伯，一定要准时啦，唔怕话俾你听啊。其实我喺门口企咗三十分钟噶啦。 吓，你头先听到我同阿爸讲嘢啊？咁点解你咁早嚟到你唔入嚟啊？你企喺度咁湿，哎呀，唔怪之湿晒汗啦、啊，哎呀，阴公猪，等我同你问一下。 唔怕唔怕，嗱，我妈咪咧自细就教我，早到或者迟到咧都系冇礼貌噶，准时就最好啦。 嘿，都唔知话你蠢啊，定系好蠢啊？哎，真 系。咩啊？ 冇嘢冇嘢。 你 say hello 啊？ 哎呀， 细伯啊，呢度少少意思，唔成敬意啊。 阿爸咧，佢撞聋嘅，你可以大声少少啊。阿爸，阿嘉豪咧，即系中意食生果啊，专登啊买啲苹果上嚟啊。啊，过嚟压噶，你睇下佢啊，几新鲜，好似你咁靓仔啊。 苹果 咩啊？ 我以为你有64G 嗰啲俾我，你买咩啊？你买几个苹果上嚟？ 128都有。 我啊，净系要日本温室苹果噶啫。呢啲咁嘅 cheap 嘢都好嘅，剥啲皮嚟敷下面啦，咩都试下啦，喂，多谢晒喎， 唔好客气啦，细伯，真系唔好意思啊，其实咁迟先上嚟探你， 都系噶，最好唔早上嚟啦， 阿爸， 冇嘢冇嘢，咁啊事业为重啊嘛，你唔搵钱嘅，咁你点养我女咧？我话你听，我女好大食噶，真系。啊，甜甜讲你做厨大厨添，你系咪啊？ 唔系，我咧其实就净系对煮嘢食有兴趣啫，就唔算系大厨嚟嘅。 哦， 但系我都听阿甜甜讲啊，话细伯你以前系开餐厅 嘅。系啊，我系太子女嚟嘅。 十岁咧，几廿间连锁啦，执晒粒啦，而家都 即系做到头都晕啊，真系。 咁啊，细伯你真系要教下我啊，我都好想好似细伯你咁成功啊。 啱啱先话几廿间执晒粒，你仲要我教你，真系啊 吓。真系唔少啊嘛。阿爸，阿爸咧成日都话咧要做一个出色嘅厨师咧，除咗咧煮嘢食要好味之外咧，更加咧要遵守厨房嘅职业啦，同埋嘅安全守则啊，健康我安全守则都好紧要噶，知唔知啊？嘉豪啊，你对呢啲安全守则熟唔熟噶？ 我都熟噶，嗱，细伯你唔信嘅话，你可以考下我。 哦，阿爸。佢话佢考下佢，咁不如我考我考 你。 你 问啦，我批苹果皮先啊。 你小心下，批到只手啊，你知啦，你啊手震噶嘛，系咪？ 哎呀，你唔系咒我吓、 啊？我唔系咒你，我提醒你咋，爸。你睇下佢答得啱唔啱啊？ 你问啦、 啊。我问第一条，嘉豪，你可唔可以讲出我心里面有咩？啊，唔系，你可唔可以讲出厨房里面咧最容易发生边一种嘅工业意外？ 其实有好多个、哦、例如啦，会被刀具割伤啦，有时咧可能掂到一啲好热嘅嘢而烫伤啦，例如就系滚水啊、滚油烙亲啊，或者系可能地下可能太湿滑而跣亲啦，又或者咧有时搬重嘢嘅时候咧，可能个姿势唔正確咧，亦都会扭伤噶、 哦。阿爸，我要俾掌声佢嘅，真系特别好好。 哎呀， 哎呀， 我批苹果皮批到手指，哎呀，阴公真系。 哎呀，叫你唔好留咁长指甲噶啦，而家顺便批埋啦，真系衰嘢。 你头先讲咩话？ 我话佢答得啱唔啱啊？ 好简单啫 ，common sense 啫。 啊，系啊， 个都识啦，答翻有几出奇啫。哎呀，批成手指啊！ 咁紧要，我啱帮你系错指甲啊吓。好，咁我再问第二条啊。咁问啲深啲嘅。嘉豪，你听住啦噃，咁头先咧你所讲嘅潜在危险咧，有啲乜嘢可以预防方法咧？即系预防唔好有意外 嘅。即系譬如 我哋家规好严嘅。 系啦，即系譬如咧，有时用刀嘅时候咧，要避免俾刀具割伤咧。嗱，用完把刀咧，一定要放翻好。例如咧，切完嘢啊，嗰啲刀啦，唔好周围摆，要洗干净，即刻放翻入呢个刀组入边。 阿爸，你个把刀啊，系点样嚟噶？系咪乱咁摆噶啲啊？ 你咁样讲咧，我又记得翻一次咧，我哋差啲出事啊！阿爸，你记唔记得啊？ 哎呀，梗系记得啦！嗰、啊、次我吓死啊！ 咪就 系 啦， 因为你用完把刀，求其抌落装满水个星盘度，你又冇记性，就咁伸只手攞去个星盘。 哇，唔系啊，话咁危险， 争啲整烂我把刀啊！嘉豪，我话你听，九代单传啊，仅次于屠龙刀啊！衰女就咁徒手想咬断佢。 阿爸把刀重要定我重要啊？ 你问我系咪啊？你咪真系想我答 啊？ 我答翻阿嘉豪先。我其实咧谂翻起咧，都真系好牙烟嘅。哇，嗰次咧好彩冇掂到嗰把刀嘅刀锋咋。如果唔系，我手指都冇埋啊。因为阿爸啲刀好利嘅，你小心啲啊，嘉豪。 甜甜啊，你以后真系要小心啲啊，唔系次次都咁好彩噶。用完把刀记得放翻入刀架度啊。如果唔系咧，就会好危险噶啦，唔好周围抌啊。 阿嘉豪，你同我讲，普通一把刀。容唔容易斩得入一隻猪手里面？ 阿爸，你问咩？ 你会唔会觉得有机会整得烂啊？把刀就断啦，上次真系。 我知道噶啦，我知道啦，嘉豪。嗱，我又想问一下啦，咁除咗要小心啲嗰啲刀具之外咧，喺厨房咧仲有冇嘢其他要注意嘅啫吓？ 梗系有啦，嗱，例如咧就运送呢啲滚水啦，或者滚汤嘅时候啦，要用个煲咧装好佢，同埋用个盖冚好佢啦，记得唔好装咁满。 系 啊， 汤摆边啫，系咪先？ 同埋啊，你运送嘅时候啊，因为啲汤好容易泻出嚟噶嘛，咁、 啊、 就记住用手推车去运送，就唔好徒手、啊。仲有记得确保咧运送嘅通道咧系畅通无阻噶。 阿爸，你睇下嘉豪，你睇下佢几骨子讲嘢咧，完全咧冇问题嘅。佢对厨房工作安全守则系好熟悉噶。 有几难咧、啊？你嗰啲问题，我考下你啊。送住煲咁热嘅汤，就千祈。唔好咧，坐喺张凳度，我知点解。 汤煮凳啊嘛，我知你成日咁讲嘅， 细伯真系好风趣啊！ 你叫咩名话？ 佢系嘉豪啊，爸，嘉豪，嘉豪，嘉豪啊！ Okay, okay, okay. 令到你嘉好豪啊！ 哦，嗱，我同你讲，嗱，厨房个地板咧，好容易有积水嘅，有积水会点啊？就会跣亲啦。咁点预防咧？请回答。 如果咧厨房个地面咧要有积水嘅话咧，就一定要即刻清理，一定要即刻抹干净，一定要保持干爽啦，仲要加上呢个警告嘅告示，避免咧其他人去跣亲啦。有需要嘅时候咧，工作人员咧都要着呢个防滑鞋咧，就可以减低跣亲嘅机会啦。 哎呀，真系答得好好啊 ，Bingo 啊！ 我个女又唔识咧，有积水同油污佢都唔识抹嘅，真系。 你抹啦嘛，你唔锡我嘅咩阿爸？ 再考你啦，厨房度有好多炉具嘅。咁啊，炉具运作正常，咁啊，梗系好啦。咁你开工先有保证噶嘛。咁但系问题，点确保炉具安全？又有啲咩要注意咧？吓 啊，阿爸呢样嘢我答，阿嘉豪你坐低慢慢听吓，因为有三行字。阿爸我答下，要确保呢个炉具安全咧，雇主应该咧为呢个员工提供咧有自动节气设备嘅煮食炉具，而且咧喺厨房里面咧应该保持空气流通啊，避免咧气体易燃咧积聚啦啊，仲要咧定期揾合资格人士咧去检查嗰啲煮食炉具，咁就可以咧将。意外的发生呢个机会减到最低最低从最低 啊。啊估唔到甜甜你对厨房的安全守则都几熟㗎喎。 阿嘉豪你唔记得咗我系一个太子女咩，我跟住阿爸搵食㗎嘛，系咪先啊。阿爸 你 系 偷食㗎。你冇搵食㗎。 你唔好乱咁讲嗰啲字啊。啊既然嘉豪呢条条问题都识答啦，咁阿爸你俾唔俾批唔批准我哋结婚咋爸、嗯、阿爸。 细伯我一定呢会好好照顾甜甜嘅。 听到啦系啦。 你绝对可以放心嘅。 阿爸你快点答啦阿爸。 你哋呢头婚事。 系啊点啊点啊。 我是不会应承的。 点解啊？ 我等紧你哎我。 细伯，你嫌我乜嘢唔够好啊？ 系咯， 你话我知啊，我会改噶。 佢咪都识晒啦，阿爸。 嘉豪，你好好，唔好嗰个系我个女啊。 咩嘢啫，阿爸？我咩唔好啊？我系你生噶，我唔好即系你唔好啦。 就系因为我由细养到你咁大，我真系横睇掂睇，左睇右睇，你冇样好。既然系咁，你点可以害咗人哋个仔啊？嘉豪。就当我哋今日冇见过，你即刻拥有更好嘅。我介绍隔篱阿三姑女俾你听啦，其实佢都几好嘅，真系。 细伯， 做个精明嘅厨师，安全守则你要知。我系洪家豪。

例如 Nowhere Boys 今次就是本住找根还有摇滚的年代大声咆哮。作曲编曲 Nowhere Boys 填词有余佬阿 Ben 监制谢国维。今个礼拜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 Nowhere Boys 最后的摇滚。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嚟感谢日，而家一齐感谢啊！ 感謝桂花田， 係點解啊？ 對咧，獨居長者嘅關顧同關注， 做咩啊？ 咁咧就尋日有一壺愛心湯咧，就送咗俾阿請伯。 哦，係啊， 咁啊，請伯咧，哇，好甜在心啊！ 請伯咧就 救咗佢一餐啊！ 即係拯救咗請伯。 第一朝翻嚟就話咧。哎呀，半杯就得 唔系，阿请伯冇咁讲，阿请伯就话啊，好好饮啊，不过咧，就少咗啲。其实我有一啲咧，成 l 咁大嘅容器，我不如俾个你先咧，摆住喺屋企。 哦，结果原来嗰个壶系你噶？ 唔系啊， 而家太细， 佢嫌细啊。 哦，原来你俾咗个大壶 佢。佢胃口大，佢就话想换个大壶，不如咁咧转一转咧咁样。 即系阿钱就煲嗰啲靓汤咧，就分俾阿请伯饮，原来系咁嘅。 冇办法啦，请伯佢成日饮出边 独家， 系咯， 好彩嘅， 孤家寡人。 系，好彩你又冇对佢有非分之想啫。 何解呢？ 你知唔知道有单新闻真系好搞笑喎？即系你多谢咗阿田啦。我睇过咧，佢话内地咧有个男人咧，佢就系同事关系嚟嘅。咁咧佢话咧系啦，男人同事关男女啦，两个都同事关系嚟嘅。咁咧仲要系咧嗰个我冇记错咧系个女同事咧有老公嘅，有老公嘅。 咁就系阿田咁。 系啦，咁点知佢话有 男士就单身嘅。 系啦，点知有一日咧，佢就话呢个女同事咧就无端端咧，好似你咁样醒咗啲嘢俾佢，你就醒咗碗汤俾阿鹏仔，佢就醒咗樽牛奶。咁唔知係点解呢，即係冇解释到㗎，究竟係佢买多咗啊，定係饮唔晒定係点呢。咁总之俾咗之后，喂阿鹏仔俾你咁样俾咗俾咗包牛奶佢。於是乎呢个男同事呢 就以为 想入非非啦，佢就话、 哦、哇咩都唔俾你俾牛奶喎， 有啲性暗示 唔係啦，仲要无端端 想多咗呢， 係啦，同埋佢仲要强调就话我同佢唔熟㗎，即係唔係呢，即係唔係 friend 都好紧要呢，咁可能咩都会交换下啦。佢话、啊、都冇两句，佢冇啲俾牛奶我喎，於是乎佢就觉得呢佢一定对我有意。 佢想入非非 啦，想入非非，佢跟住呢不停喺度 send 嗰啲 message， 全部都系嗰啲性暗示嗰啲啊。 就俾翻个女同事啊。 系啊，咁个女同事就梗 系 好惊啦，佢话咩事啊？咁啊，最后搞到咧，个男同事谂到咧，直情就话：哦，你撩完我之后，你又唔理我， 你非诚勿扰嘛？咁啊？ 哦，即系呢个世界咁多自作多情嘅人， 系啊！最后个男，最后个男同事咧，直情系咧 send email 咧闹鬼个女同事咧， 分手啦而家， 类似好激烈噶，哇！笑爆嘴啊！即系嗰单新闻出到嚟咧，我就觉得告诫所有女人， 系 唔好乱咁送嘢。 其实男人个头脑真系好简单嘅，系啊，好鬼直接嘅，一谂就谂到嗰啲噶，唔知点解。 你冇其他嘢谂系嘛？ 我咧都有，我都有系咁 send 嗰啲短信俾阿田，但系嗰啲唔系咩，嗰啲系工作嘅暗示，你快做啦。 嗰啲暗示嚟嘅，嗰啲明示嚟嘅，真系。OK 嗱，咁啊嗱，你又讲开有啲壶啊，嗰啲餐具咧，咁啊原来佢话咧最近咧喺香港咧就有一个叫做咧亲子餐具嘅设计比赛，咁咧佢就公布咗噶啦，咁啊有。 使唔使环保噶要？ 佢又唔使用环保，佢嘅特点系咩咧？系啲僆仔自己谂翻出嚟嘅。 哦 系啦，系小朋友咧就自己谂到一个咧就系帮小朋友嘅餐具，咁啊佢话咧其实佢有一个比赛啦，咁咧就会喺11月14号至27号咧就会喺荃湾有某一个商场咧就会有展销。 咦，咁即系而家噶咯？ 系啦，就可以俾你睇下啲参赛作品啊，佢哋啲僆仔自己设计咗啲咩？ 品评下。 其中有一个咧就真系啦，僆仔自己出发咧就谂到僆仔嘅餐具咧应该有啲咩特色。 其实啱数，因为佢系用家嘛。 系咪讲紧系幼儿啊？僆仔 系啦，幼儿咁上下嘅， 三岁， 因 为 佢得奖嗰个朋友咧，大概系小六咁上下嘅咋， 小六都好大嘅咯，喂， 系啊系啊，但系佢要设计，你三岁点设计个餐具啫？ 设计嘅嘢系嘛？ 系啦，嗱，佢嗰个设计嘅出发点系咩咧？ 系 可以唔使俾人闹咯。 佢设计个餐具就唔使俾人闹咯。 即系可能揸筷子揸得唔好俾人闹系咪？ 你可以谂下你平时 小朋友通常会点样俾人闹？ 唔会闹到周围都系， 唔会食到成台都 系。 其中一样咧就系唔会轻易跌落地下。 啲嘢跌落， 因为啲阿爸阿妈成日都话你又跌筷子啦，又跌匙羹啦，我成日都闹我仔又跌 吓、啊，莫非佢啲碗啊，碗碗添，啲碗啊跌啊匙羹啊筷子有条绳楞住条颈嘅， 错 真系啊， 佢唔系楞住条颈，楞住只手、哦，手环啊，哦、即系话咧佢有个胶羹啊或者胶叉咧， 有条绳， 佢就有条绳，好似人哋嗰啲电子锁咧楞住个夹咁样咧，佢就楞住个手环，咁然后咧佢就嗱攞个笔啦，咁咪就算。一个唔觉意甩咧，甩唔到喎、啊， 都系揈咗喺凌空。 但系啲食物都会照跌过上 嘛，系冇错。但系你跌少样啊嘛，因为食物跌咧就抹， 啱啊。 你又唔使换翻个羹。 但其实背后个故事咧， 好凄惨， 系啊，好惨， 就系因为佢成日俾爸爸妈妈闹，先谂住，哎呀，咁咪唔会跌，咪唔会俾人闹咯。 你有冇份？ 有冇咁闹啲仔女啊？ 我有，系啊。所以呢个发明，我哋啲父母可以好骄傲咁话咧，我哋有份。令到佢有靈感嘅， 唔應該叫我咯。 聽日見， 拜拜。